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杨立门。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李志坚同杨立门主持节目。杨立门你好。 你好，李志坚。 咁我哋第一个钟头咧，我哋倾一倾咧就系同工人嘅即系安全有关咧，都系一啲工地嘅职业安全有关啦。咁我哋讲紧个话题就系西九龙嘅致命工业意外咧，最新嘅发展咧。咁啊，劳福局局长就表示咧，咁因为事情我哋其实之前节目都有讨论过噶啦。咁其实啊，究竟嗰个职业安全而家即系嗰个。兩個工人咧，即係兩個死咗嘅工人咧，咁佢係喺一個密閉空間嗰度工作啦。咁究竟即係事件牽涉到除咗總承辦商啦，咁仲有其他嘅分判商啦。咁喺而家嗰個即係工程嘅分配制度啊，咁層層分咩？除咗大判啊、二判、三判，咁究竟大家喺即係唔同嘅工程上高，佢究竟嗰個安全責任點樣去做先會保障到嗰啲工人嘅安全啦，同埋成個工程即係施工嘅安全咁呢個都係即係今日我哋想即係傾下嘅。 係啊，呢個話題呢幾日好多媒介都係有講過啦。咁好多人都係集中喺究竟嗰個責任何在呢咁樣。咁局長都講話係因為又有即係業主啦，又有總承辦商，又有二判三判，佢咧就話承諾咧，即係政府一定係逐層咁樣去追查嗰個責任噶啦。咁啊，唔淨止局長啦，我諗啊，警務處長、警務處啊，同埋保安局長都出嚟講咗咧，就係話一定係要查清楚。咁但所以咧，就個案情我哋而家都係有少少猜度嘅性質啦，因為都未知道究竟發生緊咩事啦，有好多疑點啊，其實都係未知道，而喺警方喺度調查緊嘅。咁但系咧就呢样嘢，我哋都觉得系即系好讽刺，因为其实最近呢几个月啊，即系嗰个职安条例咧，先至系即系修订咗咧，系将嗰个刑罚咧系真系提高咗好多嘅，即系去到即系罚款1000万啊，监禁2年啊咁样。咁但系咧就又有一单即系都几严重嘅即系牵涉即系职安嘅事件发生咗。咁所以我哋都系希望即系尽早系知道嗰个原因系点样咧，系即系亡羊补牢啦。究竟即系呢个系咪个条例嘅阻吓性唔够啊？亦或系而家好似你正经讲，即系而家啲咁樣嘅規則係唔係咁清楚咧？寫得嚇，因為即係嗰個，譬如話嗰個安全主任、那個監工負責嗰個安全嘅事務嘅人員，究竟係邊個請嘅咧？即係邊個有責任咧？係個大判有責任，因為二判咧咁樣，即係呢啲似乎係未係好清楚理清嘅一啲嘅事嚟嘅。 系咁，头先讲到即系劳福局局长苏国贤咧，就即系最新发表个说法就系咧，其实即系事件咧讲紧就个责任咧，就虽然你嗰个工程会系外判咁，但系个责任就唔可以外判噶嘛。咁所以咧，究竟即系会点样去检视逐层相关人士嘅责任咧？咁其实即系而家讲紧话啊，其实所有涉事嘅人咧，都系要负责任嘅。咁即系话啊，由呢一个总承办商啊，去到即系分包商啊，咁因为分包商又会请唔同嘅即系工人或者安全主任咁。咁其实各个持份者咧，其实都有一个责任。咁包括当然工人都有责任啦，因为其实自己嘅安全自己都需要注意啊，同埋即系根据法例啦，如果系喺一啲密闭空间工作咧，其实工人都需要系先完成咗一啲即系相关嘅课程啦。咁而去施工嗰陣咧，其實都需要喺現場有安全主任嘅，咁所以啊，究竟喺實際執行例如即係呢一啲喺密閉空間嘅工程，究竟分判商、分包商或者承辦商，佢哋點樣去監督即係層層嘅即係工程嘅安全嘅執行咧？有冇去睇啦？咁究竟即係點樣係先至能夠保障成個工程嘅一個安全同埋工人嘅安全咧？都係我哋今日嘅焦點。所以收音機旁邊嘅工人或者你係分包商或者係承判商，對於事件咧有意見想同我哋分享嘅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系啦，咁啊，阿门，咁其实讲到咧，即系而家话，即系点样去睇嗰、那个，即系呢一啲工地嘅安全咧？头先我哋都提到，即系其实都好多层噶，咁即系你由总承办商佢即系接到呢一个工程啦，咁佢都会分落去唔同嘅承建商去帮手去即系分担唔同嘅工程啦。咁其实都业界都会用一啲合约嚟到去即系有。就會有規定嗰個安全應該點樣做嘅。咁我哋就有個即係疑問啊，究竟喺實際執行 咁究竟係咪真係有人會去做呢？咁同埋係點樣去監督呢？即係例如總承辦商，佢揾咗一啲即係其他嘅分判商去做啦。咁其實佢又係咪會真係好落實執行去睇嗰分配商或者嗰啲承包商有冇去揾安全主任，有冇去做到嗰件事咧？佢點樣去即係去查呢？咁照即係業界人士講就係、會有啲稽查嘅，即係佢會抽查究竟有冇做到咧咁樣。咁但係實際上執行係咪真係有咧咁樣？ 係咯，係啊，所以我哋都係令到我哋去問究竟。執行起上嚟係咪可行嘅咧？有人就提倡啦，話所有密閉空間嘅嘢嘅工作咧，都要即刻上報，即係俾政府啦咁樣。咁但係亦都有業界人講話，其實唔係好可行，即係千幾個地盤，即係有好多密閉空間，咁係咪即係一定要上報曬咧？咁同埋政府有人上報咗，咁佢係有幾密咧抽查得嚇，同埋佢抽查到又見到有時，即係嗰個檢控有幾多咧？根據即係我哋嗰啲記錄咧，就過去嗰三年咧，係只係得兩三單嘅檢控嘅啫，即係有關即係密閉空間嘅，即係有違反職安即係條例涉及即係密閉空間嘅案例啊嚇。咁同埋咧嗰個罰款係好少嘅，就千幾蚊啊、幾千蚊啊咁樣嚇。咁所以即係呢一個亦都令我哋即係質疑究竟係而家嗰個制度，整個制度究竟係有啲咩地方真係要去改善咧？咁 係啦，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工人啦，或者係承判商啊，即係建造商啊，如果有意見想同我哋傾咧，關於而家即係一啲工地即係安全啊，或者嗰個工地個安全監督應該係點樣做啊，或者你有啲咩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嘅。咁啊，楊立文，不如我哋同即係嘉賓傾下啦。 好啊。 咁啊，電話旁邊有工程界立法會議員盧偉國，盧偉國你好。 係好，主持人好。 係你好。 係啊，咁而家我哋又傾緊咧，即係即係因應翻即係西九龍嗰個致命工業意外啦，而家就我哋傾緊啊，究竟喺呢一啲即係工地或者係一啲密閉嘅即係空間啦，呢啲咁樣嘅工作場所啦，咁究竟嗰個即係安全嘅問題啦，邊個去監督或者嗰個責任應該係點樣去嚟到去釐清咧？咁所以就傾緊呢樣嘢。咁我哋不如先睇下，其實如果即係盧偉國就你嗰個即係專業啦，咁其實究竟即係呢一啲咁嘅情況，究竟嗰、那個即係安全監督嗰個責任其實係點樣去釐定嘅咧？ 嗱，就當然啦。如果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最直接係管理工人進行嗰個工作嘅人士咧，或者係嗰、那個或者判頭啦，應該就咁講咧，係有個即係最大責任嘅。因為咧喺職安健嘅條例，或者咧整個工業安全嘅管理咧，其實我相信大家都好明白，當然係要即係僱主、僱員嚇、專業人士等等去齊心啦。 嗯。 咁但係喺進行嗰個工作嘅時候咧，其實個工人咧就係聽命於佢直接管理佢嘅嗰個承建商或者分判商噶嘛，咁所以咧就譬如話，即係今次呢個事件，當然啦，呢、這個事件咧就都係要有法律程序進行嘅，咁嗰個細節咧，我哋就唔去揣測，亦都咧就亦都不適宜咧，即係話喺度討論即係太多，我哋都唔係掌握曬嗰個細節，咁但係咧，譬如話以呢個密閉場地，即係呢種場地嘅工作方面究竟要點樣進行呢？其實係已經係非常之標準化，可以講呢係已經係即係做咗好多年。就譬如話，就你一定呢係要有人測試咗下面呢有冇啲不明嘅氣體、有害嘅氣體。咁然後呢工人來工作呢，當然係應該有就係呼吸嘅輔助嘅設備。咁同埋呢要呢係即係保證呢佢係同上面嘅嗰、那個密閉場地上面外面嘅同事呢係有聯繫嘅。即係有咩問題呢係有人可以即係知道同埋施救嘅。咁而收工呢當然完成工作呢一定點齊人上返曬嚟。咁所以今次呢個意外呢其實喺好多方面呢都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專業工程師呢我覺得真係難以理解㗎。即係如果係即係曾即係一樣一樣都話疏忽呢，咁呢個真係我諗真係令人非常非常慨嘆啦。咁所以有人就話喂會唔會有凡係入親呢個密閉場地工作就要去報俾勞工處呀咁樣。咁大家明白呢其實喺 即係香港每日咧咁多大大細細工程咧，其實有需要進入即係一個即係叫做密閉嘅空間嘅機會係甚多嘅。譬如一般嘅沙井，大家都理解啦，係嘛？下邊有渠，有渠啊，有喉道啊，需要落去修理啊，或者安裝維修啊、改動啊等等咧。咁你其實就已經係涉及到即係啟動我頭先所講嘅一連串嘅程序要方法㗎啦。 嗯嗯。 咁所以其實咧就應該講喺行裏面咧係都好習慣咧係要做應該要做嘅安全設施嘅。咁我相信咧落去施工嘅工人咧都真係應該要明白為佢自己嘅安全咧，佢亦都應該要理解。如果你話佢上頭係冇俾足夠嘅設備都冇足夠嘅措施，冇跟到足夠的程序咧，佢應該拒絕落去工作，係咪先？咁所以咧就我覺得今次咁嚴重嘅意外咧，就勞工處咧都好有機會咧係啟動我哋修訂咗嗰個職安健條例下面嘅所謂可公訴罪行嗰、那個機制咧，去即係告有啲係即係涉嫌係嚴重違例違規嘅人士都唔頂。即係我唔係搶即係串撐啦，但係咧呢個我哋都可以同大家即係解釋一下咧，其實係立法會早個月前咧就係通過咗呢個修訂嘅。咁其實一個最重要咧就係多咗一個叫做可公訴罪行。咁如果個嚴到嗰公訴罪行咧，係最高嘅懲處咧係1,000,000元嘅罰款，同埋咧監禁2年嘅。咁又亦都有人問咧，喂，咁涉及邊啲人咧？咁嗱，最近有一個例子咧，或者係用一個簡單嘅說法咧，就可以講係串燒起上嚟嘅。就係話咧係大家都記憶猶新啦，即係林天晴嗰個好嚴重嘅意外，即係造成咧都好嚴重嘅傷亡嘅情況。咁嗰個 case 咧，就亦都已經啟動咗程序咧，就有告咗60多条，涉及到咧就好多個咧係承建商啊、分判商啊，甚至乎係個別嘅人士添嘅。 係收到啊，盧偉國。 程序進行緊啦，係啊。 好啊，盧偉國。咁但係因為咧，頭先你提到話咧，即係其實好似喺密閉場所進行工程，咁需要即係注重有關嘅即係一連串嘅程序，都係一個行業嘅標準化啦。咁但係如果即係講緊有個標準喺度啦，咁其實究竟個責任，頭先我哋講緊個即係工地嗰個安全監督嘅責任咧，我假設呢個係有個分包商去做呢件事啦。咁其實佢對上一級嘅即係承判商，佢又需唔需要有個責任去睇翻個下一個即係下一線嗰啲即係分包商嘅安全有冇執行到咧？ 嗱，呢個咧就其實真係有責任嘅，因為咧其實整個機制咧都可以講咧叫層層監管。譬如我係總承建商，我下邊咧有幾層嘅分包，我就唔能夠咧話工作就俾咗佢噶啦。安全方面咧，佢處理好唔好啊？佢個事，到時罰就罰佢，唔係咁樣嘅。除非即係如果你入發生咗事嘅話咧，其實就係你每一層嘅架構裏面咧，就嗰個承建商或者分判商咧，其實佢都應該需要咧係證明咧自己係就呢個問題咧係做到足夠嘅，佢應該喺管理上要做嘅嘢。譬如你總承建商，咁其實你應該亦都要訓令咧，所有啲分判商咧係做呢啲即係密閉嘅場地嘅工作嘅話咧，就要跟足呢個守則。咁你亦都會去抽查監管等等。咁如果你證明有做咗呢啲咧，如果真係出咗意外嘅話咧，就可能喺法律上你個刑責、你個負嘅責任咧就會細啲咯。我諗從咁樣理解啦。所以點解話有陣時即係就算阿孫涵局長啦，佢有時都用到所謂即係串燒咁嘅字眼咧，其實就係話咧，就都我哋都可以理解啦，就係話咧，的確咧有層層監管嘅責任嘅話咧，自然咧有可能咧涉及到咧幾個即係層次嘅相關嘅人員或者機構或者係分判商咁樣。 係啊，我都同意佢講話，即係你個工程可以分判，但係你責任咧就唔可以分判。 係啊，責任分判啊嘛。 咁即係話都要睇翻整件事真正即係每一層嘅責任喺邊度啦。咁同埋咧就要睇翻佢有冇盡到嗰個責任啦。好似頭先你所講，即係如果佢譬如話個總承建商咁，如果佢已經係有一套嘅準則要求曬下邊嗰啲人即係去做噶啦，亦都有定期去 即係去檢視佢哋究竟有冇做咧咁。咁如果真係發生事嘅話，咁唔好彩發生事，可能係下線有幾個分包商佢自己係疏忽咗。咁嗰個總承建商咧，冇可能即係每一步啊，每一步工程都走嚟睇㗎嘛，係咪？咁所以咧就如果係咁嘅情況咧，就個總承包商可能就個責任就比較輕啲啦，係咪啊？ 即係簡單講，佢就算去俾人告嘅話咧，佢都會有一個比較合理啲嘅辯 解啦。 係啦，即係我係做咗呢啲嘢，咁就變咗咧，可能喺呢個事件上咧，即係最終咧，可能佢涉及到嘅責任啊，或者可能真係都有啲處分嘅話咧，都會輕一啲。咁但係咧，即係人命就無價嘅。其實最緊要咧，即係我喺立法會當時我都係呢個法案委員會嘅成員啦，喺審議呢個職安健條例嘅修訂加重咧刑罰嘅即係方向咧，我哋既支持，但係咧我都三番四次強調，最重要咧就係整個行業咧係建立一個安全文化。咁而安全文化咧，就真係各個持份者都有責任㗎啦，包括埋前線工人一樣係有個責任喺度，係嘛？咁即係你譬如話業主一路到嗰個總承建商，一路到咧二三四嘅分判商都好，同埋咧員工咧，其實大家夾手夾腳建立安全文化咧，你即係先至係即係解決呢個即係問題嘅大道理。 係同意嘅，盧偉國 係。呢幾個月咧發生呢啲咧，我自己真係好心痛啊，因為冚唪都可以避免嘅，真係咁講。似乎多數都係啲疏忽大意，冇做好咧應該要做嘅嘢，而所謂應該要做嘅嘢咧，好標準化。一講出嚟咧，係啊，應該係咁做啦，大家知嘅，偏偏就係做漏，偏偏就係唔做。即係呢度真係令人痛心咯。 咁阿盧偉國頭先你提到，即係其實希望其實修改法例都希望係加強翻業界嗰、那個即係對於安全個意識嗰個文化啦。咁但係其實即係有意外發生，大家都唔想。但係似乎係咪真係一個而家個業界實際執行嘅時間咧？佢哋喺去稽查或者去真係落實去執行安全相關嘅一啲即係做法。不過可能合約都有寫明噶嘛，即係你冇理由話你合約你唔注重安全噶嘛。咁但係即係呢方面究竟落實執行，你嘅觀察或者你嘅認知，究竟業界有啲咩問題存在住，或者佢有咩困難，佢唔能夠去做到咧？ 即係我就覺得就都好難用一個即係所謂困難去推搪嘅，因為即係我嘅口號咧，同大家講咧就係話停一停，諗一諗，即係話你要譬如話，我要落去咧物費嘅空間裏邊做嘢，停一停先，我有冇做曬即係各方面嘅嘢？咁你可能係好短時間，你就可以做一個好簡單嘅檢視，係邊啲做漏，邊啲係即係足夠啦，係嘛？即係所以根本呢個唔係需要一個大成本，亦都唔需要咧特別嘅再真係要特別要再三提點。根本咧，每人咧都應該清楚知道自己就安全方面咧，你自己嘅責任所在，同埋亦都係為自己為工友。为大家，为甚至乎系可以讲系为我哋嘅家人。咁所以就譬如话我哋嘅建造训练会咧，其实就系即系呢几年咧，其实都好大力即系宣传嘅。咁你话嗰个工业安全系咪冇进步咧？咁其实又唔系。而家嘅情况咧，就反而咧，一般嘅意外率咧系真系一路下降嘅。就反而咧系即系嗰啲严重事故咧，嗰、那个数字咧就真系睇唔到一个即系明显嘅减少。咁呢啲即係嚴重事故咧，就頭先都話，譬如今年發生嗰啲好多咧，都真係你覺得佢係麻痹大意、疏忽，即係真係令人到即係好可惜、好慨嘆嘅。咁所以就真係再三呼籲咧，大家真係停一停，諗一諗，樣做好曬先至進行下一步。咁同埋真係努力，大家一齊建立一個安全文化咯。 咁嗰個即係推廣文化方面，你覺得仲有啲咩可以政府可以做到嘅咧？即係除咗譬如話，即係監管密啲啊，或者推廣多啲啊咁樣。 其實咧就呢一方面咧，就都真係幾方面一齊去配合嘅。嗱，即係政府當然佢都有相當嘅資源啦。咁亦都有好多工作咧，而家就由建造業議會咧係即係孭起上嚟。咁而業界嘅大大細細嘅商會啊、工會啊，咁其實大家都有一個好強嘅意識嘅。譬如咧，我哋有即係好幾年前咧，都已經成立咗一個關懷基金，就係咧又係啦，即係工會啊、商會啊，大家夾手夾腳籌啲錢咧。 好，咁啊，盧偉國，唔好意思，因為時間關係咧，咁我哋今次傾到呢度先，我哋有機會再同你傾過。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晨报道一节新闻。亚运场地单车女子默迪逊赛港队的李思颖火拍杨善玉夺得银牌。默迪逊赛由两名车手在30公里共120个圈的赛事中接力冲分，每10个圈冲分一次。港队和日本在初段开始已经在大部分的冲分圈取得第一，日本队在中段分数稍为带出，港队在第8次冲分开始连续3次冲分得第一，追近日本至4分差距，但最后两次冲分未能够反先。日本在尾段保持优势，在最后两次冲分都第一名，最终日本以50分得冠军，港队以10分之差得银牌，南韩成为赛事的第3名。湾仔海滨市集海滨艺游坊寻日起营运至下个月2号，其中国庆日开放时间最新安排是日间上午10点至下午5点，晚上时段是10点半至最迟凌晨2点。游档主说欢迎开设晚上时段，相信有助吸引观赏完国庆烟花的市民到夜市消费，但游档主认为中间空档的几个钟头仍然要为员工支薪，成本甚大和超出预算，正考虑会否在晚上时段营业。昨晚不少档主反映电力供应有问题，今日下午现场所见有人员在场为抢修。有来自波兰的档主表示，今次在夜市的第二日只有雪柜和电灯可以使用，未能即场使用炉具翻热小食，认为大会欠缺组织协调，感到失望。已解散的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仁的妻子鄧燕娥今年3月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捕，她妹妹鄧燕妮涉嫌於警方搜屋前取走與案件相關的證物。鄧燕妮被控一項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今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暫時無需答辯，裁判官將案押後至11月16日再訊。63岁被告邓燕妮被控3月9号在警员向邓燕娥位于美孚新村的住所搜屋前两度进入单位，以移除关乎受调查人邓燕娥的相关案件证物。纳瓜尔诺卡拉巴克地区分离领导人宣布明年1月1日起解散当地所有机构和组织，纳卡共和国停止存在。外电形容纳卡长达几十年的血腥冲突有望结束。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表示，超过65000名纳卡居民已经前往亚美尼亚，占当地120000人口一半以上。其他亚美尼亚裔人未来几日都会撤走，呼吁国际社会谴责在纳卡的种族清洗行动。纳卡地区位于亚塞拜疆西南部，当地居民以亚美尼亚裔人为主。苏联解体之后，亚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为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虽然其后达成停火协议，但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控制当地的亲亚美尼亚武装成立纳卡共和国，但不被国际承认，当地冲突时有发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及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咧，现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一带系较为车多。而东区海底隧道往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快线曾经系有坏车，咁车龙现时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安定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先消散去到扫管笏。咁现时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去到龙富路天桥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系去到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西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去到芜湖街。思瑞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嘅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纪元香岛道往赤柱方向近深水湾泳滩较为车多噶。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亚皆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系车多，龙尾到怡安阁。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邻街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另外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是较为车多，车龙去到龙盘苑。至于新清水湾道往平石方向的车龙去到圣约瑟英文中学。仲有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启业村都是车多的，那车龙去到德宝花园。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的园村车多，屯门龙夫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处大涌道的支路较为车多的，龙尾去到荃青交汇处。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屯门公路屯门的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近住安定村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车龙是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城门隧道出口去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葵涌道马嘉烈医院去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秋节翻到嚟，月亮呢一度咧，真系心情特别温馨嘅。咦，冇人嘅？阿边个边个？吴刚咧？ 佢去咗植树啊！ 植树？ 佢突然之间良心发现，话要为环保出一分力、啊。 明，咁玉兔呢？ 我玉兔你都唔使等佢啦，佢去咗香港电台第一台听开心日报啊！ 听开心日报使乜去香港电台听啊？ 佢话见到超人男子桂林彪爷榴莲 Ada 佢哋真人冇架子，好有亲切感啊！ 咁又系，咁叫埋佢哋翻嚟做节啦！ 咁要 book 大啲张台啦！ 开心日报祝大家花好月圆， 中秋节快乐！ 国剧八三零，袁伟大院 胡歌。吴越、刘涛、万善领衔主演， 剧中展现大中国大地之上最基层的干部，虽普通但不凡，亦赞扬了新时期党员干部的砥砺奋进和党性修养，饱含人民关怀和价值思考。 国剧八三零，院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凌晨12:00精彩重温。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杨立门。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我哋依家繼續咧係傾關注緊咧，即係因應西九龍致命工業意外，因為有兩名水喉嘅工人咧就懷疑喺密閉嘅空間工作嘅時間咧，懷疑係即係硫化氫中毒咧就死亡嘅。咁因為勞工局長勞福局局長咧就講緊咧，即係而家就事件即係而家調查緊啦。咁但係責任咧個安全責任問題咧就唔會話即係你就算總承判商，你就將個工程去判落去啦。咁但係其他即係分包商啊，其實都會有個即係責任咧去監督安全啦。咁頭先我哋同立法會工程界議員盧偉國傾過啦。咁其實佢個角度咧，佢個觀點都會認為咧，咁其實你個本身而家即係一啲密閉空間。 即係工作嘅一啲場所嘅工程啊、各安全各樣係有標準化噶嘛。咁照佢嘅理解，其實如果你層層嘅由總承本商去到分包商，大家有跟住個程序去做，咁理論上就應該會減低咗一啲嚴重事故出現啦。甚至乎，如果你總承辦商係應該有個責任去監督曬。即係其他嘅即係部分噶嘛，咁呢度就即係佢就會覺得，係咪中間有啲乜嘢人係咪會有一啲疏忽，會令到或者做漏嘢咧咁樣？ 冇錯，係啊，所以我諗都要睇翻警方而家係調查嗰個進展係點樣，因為真係要睇翻究竟每一層嘅負責人咧有冇真係做咗佢自己做嘅嘢。如果佢真係完全冇做咧，咁可能就個個都真係好似局長講話串燒噶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見到哇，你其實你都有做嘅，不過可能你監管得唔夠，咁可能又罰少啲咯嚇。如果你完全冇監管嘅，可能又罰重啲。咁所以變咗咧，就真係要睇睇嗰個事件咧，嗰個真相係點樣先可以有個判斷咯。 係啦，咁如果我睇翻即係一般即係密閉空間場所嘅。即系工程啦，咁其实做就由工人去做啦，咁请佢哋嘅即系分包商，咁佢都会有一个即系责任啦，要请安全主任啦，因为即系根据个规例啊，你要入去即系密闭空间去做嘢，嗰啲工人本身系事前要有个即系读咗个课程啦，系一个合资格嘅人士啦，咁然之后到施工嗰阵啦，其实需有安全主任咧都要喺现场度监督噶嘛，咁。頭先如果用阿盧偉國嘅説法咧，咁其實分判商有冇去揾即係安全主任啊？係咪真係有做啊？呢啲即係各樣嘅即係安全嘅措施啊，或者個施工嘅即係監督啊？咁其實佢對上一線咧，即係可能對上另一個承辦商，佢又需要有去監督。咁如果講落去就對上嘅，如果總承辦商亦都係需要有一個即係監督嘅責任嘅。咁實際上係咪真係有咁樣做咧？咁收音機旁邊嘅工人啊，或者係承判商或者安全主任啊，你哋有咩經驗同我哋分享啊？究竟實際點樣執行啊？有冇啲咩狀況？我想同你分享咧，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依家我哋先同咧嘉宾倾下咁啊，即系我哋电话旁边咧有工作场所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人员工会理事李光星，李光星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 你好， 系咁我哋就而家想即系请教一下啦。咁其实即系嗱。去到類似一啲即係密閉空間嘅場所嘅即係工程嘅即係工作啦。咁其實按我哋睇個資料就，你個法例需要有安全主任啦。咁啲工人係需要有一個即係讀咗個課程咧，先可以去做啦。咁其實即係照你嘅經驗咧，其實理論上應該係咁樣噶嘛。咁即係會唔會有啲即係情況係有啲承判商或者啲分包商佢會做漏嘢咧？即係照你嗰個觀察。 今次件事件我哋就唔知啦，咁就要留翻俾调查去即係啲官方调查啦。咁至于你话平时我哋喺建筑地盘里面呢，如果係有安全主任驻场嘅话呢，我好似未见过会出现一漏嘅。因为个安全主任自己本身都紧张㗎嘛。咁我最担心就係嗰啲係咩呢，就係、是可能落去做一两日啊，甚至冇半日啊。咁大家认为嗰度即係对密闭场地嘅定义了解得唔清楚啊。咁呢啲反而係最容易出事嘅地方。呢啲位就最容易出错。 我想问一问咧，就系、是、有啲乜嘢准则系去决定究竟个承建商或者系嗰啲分判商咧，系一定要聘请一个安全主任，同埋佢系咪一定要喺任何譬如密闭空间有作业嘅时候，佢一定要在场喺度监管嘅咧？ 嗱，有两种情况嘅，一种咧就系讲请安全主任先啦。咁啊，而家根据目前嘅法例咧。喺嗰個法例叫做《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主任及安全督導員規例》啦，咁就話如果一間公司，佢係間公司入面係個地盤啦，間公司裏面有100人或以上，即係講建築啦嚇，咁咧佢就需要聘請一個註冊嘅安全主任 ，OK， 咁係啦，嗱呢個就法例要求嚟嘅，咁啊至於你話嗰個密閉場地，嗱密閉場地咧就唔一。定咧就要揾安全主任去睇嘅，咁啊密闭场地条法例里边咧就咁样讲，如果嗰个嘅密闭场地吓，咁咧佢就一定有一种我哋叫合资格嘅人，合资格嘅人咧有两种嘅，一种就系大家最熟悉嘅安全主任啦，另一种就系咩咧，就系话任何人都得噶，佢只要成功完成咗一个两日制劳工处长认可嘅课程，再加一年。关于文艺嘅工作经验嘅时候咧，其实咧佢可以成为一个合资格嘅人。合资格嘅人，佢最重要嘅职责就系话，去对嗰个密闭场地进行一个风险评估。佢评估完之后，佢就将呢份报告咧就交俾嗰个场地嘅负责人。 就話俾佢知啦，我建議你就做呢啲預防措施啦。OK， 咁咧就至於你話嗰個場地佢哋會唔會去做，就唔係安全主任去監管嘅，係由個場地負責人佢哋自己去做，所以佢甩唔到嗰個責任。 場地負責人啊， 係啦，冇錯。 咁即係嗰個安全主任未必知道呢樣嘢嘅。 安全主任佢做完评估之后就交俾个场地负责人，个场地负责人去做噶啦。 哦， 就唔系个安全主任去监管嘅。 嗯， 咁所以如果场地负责人佢去再即系聘请一啲工人，咁其实佢揾嘅工人本身咪头先即系我哋有提到话有一啲即系课程，你提嘅两日制课程咧，佢系咪都系需要完成咗课程，我哋先可以请呢啲人入去即系密闭空间嗰度做嘢咧？ 系嗱。咁樣嘅嗱，我通常咧就係我而家講我哋實際嗰個操作， 係啦係 法例咁睇啦。啊，我哋講我哋實際我哋喺前線點樣做咧？如果我係地盤安全主任，咁咧譬如舉例，我而家要落沙井咁先算啦嚇。咁咧就地盤嘅負責人又話俾我知，因為佢唔話俾我知，我未必會知噶。咁當然我會周圍行嘅，咁但係個地盤會好大噶嘛。咁佢要偷雞嘅時候就我未必會睇到，但如果俾我哋睇到嘅話咧，我哋就梗係會制止佢啦。OK， 咁咧就好啦。那個地盤負責人舉例，我俾個名佢叫做老總咁先算啦嚇。咁老總就揾我嚟去睇，咦唔係嗱，喂安全主任呢度有個咁嘅沙井啦，我哋就會做評估。做完評估之後，我哋就建議佢，喂你要採取呢啲預防措施，譬如你要用抽氣扇，譬如你入去嘅人要帶氧氣筒，OK， 佢身上边要有个个人警报器，嗱咁嘅情况底下，我就唔建议佢入边逗留多过八个钟咁。咁我哋将呢啲建议咧就交俾阿老总，咁就由老总去负责执行。OK， 因为个地盘有好多嘢我哋要做啊，我哋冇可能长期住喺某一个地方嘅。咁实际上亦都系讲紧谁主管谁负责呢个概念噶嘛，呢个好重要。 明 ，OK， 咁啊，李光星，咁如果系咁啊嗱，老总俾咗啲即系评估嘅资料你啦，咁其实即系嗱呢个就而家我讲啦，系一个分包商嗰个即系处理，咁如果对上一级嘅承判商，佢会唔会搵人落嚟去 check， 即系去查啊？你哋有冇做咧？即系有冇即系评估过啊？有冇就算评估完啦，有冇做翻相应嘅安全措施先至去施工啊？即系呢个方面有冇人去监督嘅咧？ 嗱，其實咧最重要咧個評估咧，就一定係通常啊，係最大嗰個大判做噶。好少判落去下邊個二三四五六，因為佢六個分落去噶嘛。通常係最大嗰個做噶。因為個法例寫得好清楚噶嘛，係大判嘅責任噶嘛，點講佢都甩唔到噶。所以通常我哋行業嘅做法就係攞最大嗰、那個，即、就、係、是、個大判，佢就會揾人去做好曬。然之後就交俾老總，咁咧就分包商其實喺香港係好普遍嘅。通常大判都冇乜自己夥計噶啦，佢通常都係判曬佢出街嘅。咁所以咧就由大判咧就監管住嗰個二判。如果二判有三四五六都係如此類推，即係最終嘅責任一定係大判負責監管。大判甩唔到個監管責任。 係。咁係咪即係以前嗰啲真係判過即係工業傷亡嘅，即係真係罪成㗎啦？嗰啲個案例係咪其實都係大判都係甩唔到嘅？全部都係 甩唔到。大判由盤古初開到而家都甩唔到。即係有法例以嚟都係甩唔到嘅。咁但係咧，大概廿年前到咧就改咗例。改咗例就點咧？就唔淨止告大判。以前有嘢就捉住個大判嚟熬噶嘛，咁但係改咗例之後就點咧？任何對嗰個工作場所嘅任何承建商，即係包括頭先講嘅二三四五六，係咪全部都可以告？以前就唔告嘅，以前只係告大判嘅啫。但係而家就唔係，而家勞工處嗰種做法就係唔理你，總之你有份。系嘛？我唔理你中間係做乜嘢，我唔理你二三嗱，譬如好似舉例咁先算啦。大判就甩唔到啦，咁我俾咗個二判，二判就交俾個三判，實際做係三判嘅夥計嚟嘅。咁二判咪好似冇責任咯？咁其實唔係㗎。你唔好出事啊！你一出事，勞工處咧就大判、二判、三判一抽告曬。 咁啊，李光星頭先你講到啦，大判有個即係不可推卸嘅責任啦。如果照你嗰個説法，咁如果二判咧，咁二判佢又點樣去監督三判咧？而三判又點樣去監督四判？如果我假設個工程嗰個複雜程度係由即係大判一路判到去二三四五啦咁樣，咁你層層嗰、那個即係。安全監督是怎樣去實際執行呢？在前線，即是你的經驗或者觀察。 喂，其實咧就一模一樣嘅啫，即、就、係、是、我大判點樣管二判，二判咪點樣管三判咯。而家越嚟越多公司咧，以前就淨係大判請安全主任嘅啫，但係而家咧二判三判咧，佢哋自己都會請安全人員嘅。佢譬如佢請到個安全主任，或者佢自己唔喺安全，佢都起碼揾一啲佢安全督導員嘅人。 嗯， 系咪？咁咧，佢一路会监管佢下边嗰啲嘅。 嗯， 当然亦都即系相当有部分公司，实际上佢哋就即系悭皮嘅，我就唔请呢个啦。咁，系咪？咁佢咪一路露宿咯。咁佢就去到最尾佢点啊？佢就完全系靠个大判去管咯。 嗯， 系咪？走嘅实际系存在嘅呢啲公司，即系我哋行家叫呢叫皮包公。O K， 一攞個皮包嘅啫，咁佢就即係喺大半接咗翻嚟，佢咪俾三咯，咁又係嗰句咯，即係你一唔出事啊，你一出事嘅話咧，佢勞工處咪會票你咯。 嗯，收到吓，好，李光星，多谢晒你嘅电话先，多谢晒李光星。咁啊，李光星系工作场所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人员工会理事。咁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倾过。 刘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刘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10月14日，沙田大会堂会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五，遗传资讯学会系列会讲讲囊肿性纤维化呢种罕见基因病。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拎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杨立门，头先听李光星讲，咁其实大判咧，即系喺嗰个安全，即系工地个安全嗰个监督系有一个，似乎有个最终责任系咪先啊？即系佢系要真系要揾嗰个安全主任去评估咗，即系工地嘅安全风险。 冇 错。咁啊，然之后有关究竟点样要做啲咩安全嘅措施咧，就应该再通知翻咧其他嘅即系分判商。 冇错。 咁就算你下面有2、3、4、5、6咧，其实你都系要层层咧，本身都系要每一层咧都有个责任咧，系需要。要去監督翻，即係嗰個即係施工嘅安全啊，即係跟翻個安全即係指引去做翻嘅。 嗯，每一層都有責任，可以咁講嚇。 咁但係頭先李光星都有提到，會唔會有機會有時可能有一啲即係下邊嘅分判商，佢會唔會話因為大判最終責任啊嘛，咁我下邊大判做咗，我呢度就睇情況啦咁樣。咁但係。即係照睇翻咧，即係業界講，其實因為你嗰個工程合約，其實你本身投標嘅時間裏面都會有個安全嘅要求咁啊。咁所以裏面係應該合約都會有寫，例如你都需要有一個即係安全嘅支付喎。咁你唔會因為即係你唔會抽雞咁樣。事實上即係職業安全或者一個工地安全，其實係需要保障即係施工工人嘅責任啦。咁同埋工程成個安全，其實都係要符合個職安嘅條例嘅規定啦。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啊，對於即係工地嘅職業安全，包括密閉空間場所嘅作業啊，或者其他关于工业安全嘅问题，你有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咁我哋又再同嘉宾倾下。 好， 咁啊，电话旁边咧有香港建筑业承建商联会会长吴彩华，吴彩华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 系咁嗱，我哋头先就即系同阿即系工会有倾过，同立法会议员有倾过啦。咁其实而家讲紧一啲工地嘅安全责任嘅监督啦，即系包括密闭场所嘅作业嘅情况啦。咁其实大判咧系有一个責任嘅，咁即係佢就要去做咗嗰個安全嘅即係工地安全嘅風險評估啦，然之後再去通知翻即係佢下面嘅分判商咧，去即係執行翻就相關個施工安全嘅。咁呢方面其實係我哋係咪可以咁樣理解嘅？ 其實都係每一個有關啲工地安全嘅作業咧，都係又係我哋首先咧，即係每一個有關工地嘅安全嘅嘢咧，我哋都首先要做個風險評估先咯。 嗯 嗯 做完風險評估咧，其實我哋有個施工方案嘅。 嗯。 咁 咁施工方案嚟讲就根据个风险评估，我哋要做啲咩嘢实际嘅行动啊，各样要做啊，咁要通知晒所有嘅人啊。因为点解咧？其实尤其今次个喺呢个密闭空间咧，其实有个叫 permit to work， 即系允许工作啊。 嗯， 允许工作，即系呢今次呢样嘢就话喂。其实喺密闭所有密闭空间都系 permit to work， 即系唔单止有施工，唔单止有呢、這个风险评估同埋施工方案，仲要有一个叫做监察完之后咧，系有一个叫做允许工作嘅， 系、 有个 permit， 即系要有三，其实呢单嘢系三个程序添啊，仲要系，第三个程序有人 check 完啦，放完气试完毒冇嘢就俾人入去就系咁啦，咁、所以今次嚟讲就话而且咧呢單嘢嚟講咧，就大家都奇怪，因為喺工人階段咧，入去做嘢嘅工人咧，佢一定係有密閉空間場地嘅工作證嘅，即係話咧呢、這個工人咧係已經係有訓練過嘅，即係話哇做唔足呢樣嘢，其實佢可以拒絕開工嘅， 係咯係咯係， 拒絕開工㗎，係唔需要佢唔需要唔使入去㗎，因為其實佢有呢個知識啊嘛。佢读过啊嘛，咦？试风、试气、做埋嗰、那个通风各样，系嘛？做晒，跟住出边系有埋个三星架，即系绑埋绳嗰啲，即系类似全部要咁，即系做足嘅。跟住佢系学过嘅，佢系做过嘅。哇！我都奇怪，点解冇做过呢个动作，佢哋就都会走入去咧？ 咁啊，阿吳楚華，因為而家事件就都係調查中啦。咁其實如果根據你嗰個經驗咧，其實如果實際嘅喺前線操作查實，工人本身如果受過訓練咧，佢入去之前其實如果佢發現咦個工地冇做好相關嘅即係一啲安全措施，其實佢自己又可以拒絕入去啦。咁調翻轉我， 其實應該咁講，佢有人放佢入去咧，就有個叫 permit to work。即係我都唔俾你入去，你嗰啲係其實佢唔可以入去做嘢。 嗯， 始终就喺有人系批准你入去做嘢先做到嘢噶嘛。即系因为佢有呢个知识咧，佢一定系知道，诶、有呢一张permit to work， 即系允许工作，即系准许工作嘅嗰张纸先可以入去做嘢噶嘛。就我都所以大家都好有啲疑问喺度咯，我哋都即系喺业界嗰度咧都奇怪。 系 点解会咁嘅咧？就系、是、 吓，系嘛？嗱，咁其实除咗即系嗰个那个工地嘅负责人或者系嗰啲分判商自己嘅责任之外，会唔会系员工嗰、那个工人自己嗱？因为呢两位即系死者咧，不幸即系遇难呢两位咧，都唔系第一次系做呢样嘢嘅，同埋嗰日咧都唔系第一日开工，好似第三日开工噶啦，喺嗰个工地嗰度，会唔会佢哋自己都有少少过分自信咧？会唔会有即系觉得冇问题嘅？咁即系冇人睇咪冇人睇咯，我咪耐做咯咁样，好快做完啦咁样，会唔会都有呢、這个呢一、這个呢、這个成分？ 事实上咧，个环境嚟讲咧，即系如果以我哋喺做工地咁耐咧，我今日见我呢相嘅环境嚟讲咧，即系我个地方其实真系可能佢哋都叫做疏忽咗啊。即系估唔到个系即 系咁危险嘅， 即系谂唔到咁靓嘅环境都系密闭空间。 系 咁，但系吴彩华其实话本身如果工人入去之前咧，其实系咪都需要头先你咁讲，都会有一个合资格嘅人士喺现场度批准佢哋入去噶嘛？咁所以其实呢度都会有一个叫做监督嘅情况咯。 嗰个 supervisor 咧，嗰个监工咧，应该嚟讲就话佢做晒所有事前嘅功夫各样， 系咯， 佢就可以批准人入去啦。 咁 啊，其实呢样嘢都有啲商榷，即係究竟係邊一方面出現咗問題咧？咁我大噶，我哋話大家而家調查緊，我都唔敢，我都唔敢作出咩嘅嘅判斷嘅。 咁但係頭先你講到話個通知嗰度咧，其實大判咧，佢嗰、那個即係嗰個通知點樣通知，同埋嗰個 紙噶嘛， 係 通常 permit to work 咧係一 permit to work 係一個證書咁滯噶嘛，即係有張開工紙。系贴喺出边嘅，即系点解咧？嗱，其实啲工人一走，譬如你系真系密闭空间咧，啲工人一上嚟咧，再落去咧， 好咁啊！吴楚华，咁我哋时间关系咧，倾到呢一度，咁我哋有机会再倾过，咁多谢吴楚华。好嘅，我哋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 现时的龙尾。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杨立门。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楊立門呢一節咧，我哋轉個話題咧，傾一傾咧就灣仔夜繽紛啦。咁啊，香港首個嘅海濱即係市集啦，即係就琴日就一連即係六日咧，琴日開幕啦。咁啊，琴日開幕就我知道你琴日都有落過去睇下， 係啊，係啊。 咁啊，其實你落到去睇個氣氛點樣情況咧？ 嗱，琴晚我就大概9:30啊嚇，先至落去嘅，即係食完晚飯先落去啦。我諗住晏少少，因為夜繽紛啊嘛，應該越夜越繽紛噶嚇。咁啊，而且我都聽到話啲電力可能有啲問題嘅，即係要成7-8點先回復翻，咁所以太早去都唔好啦嚇。咁我去到嘅時候咧，就嗰、那個無人機已經啱啱做完啦。咁、就喺度收緊檔嘅嗰個無人機，咁啊睇唔到。咁我有一樣嘢比較失望嘅咧、就是，就係即係嗰啲電其實係未恢復曬嘅、因為咧嗰、那個夜繽紛嗰個場地咧有一個牌樓噶嘛，有個燈牌嘅，咁、咧就冇著到嘅嗰、個燈牌，咁變咗咧就而且場內嗰啲照明咧。亦都冇著嘅，咁嗰啲燈光主要都係即係嗰啲檔口嗰度啲燈光嚇，咁啲檔咧就超過一半都係啲小食啦嚇，咁我覺得冇問題嘅，嗰啲小食檔都嗰、那個多元化性都幾好嘅嚇，咁誒就唔見有啲咩人龍喺度排緊隊嘅嚇，即係未至於即係水泄不通嘅嚇，都有人流嘅，但係就唔係話真係好逼嚇，咁我亦都覺得嗰個所謂叫藝方啊，即係藝遊方啦嚇。咁啊，藝個藝字冇咩藝嘅成分嘅，因為佢都有一個台喺度。咁咧，但係就冇人喺度表演緊嘅，可能已經表演完啦，或者未第二場未上演嚇。咁只要只係一個 DJ 喺度打緊碟嘅啫嚇。咁所以嗰個氣氛就我覺得一般啦嚇。即係我同我嘅即係個預期係有少少嘅落差嘅，同埋即係嗰個場地以外嘅地方係冇乜。指示話嗰度有個咁樣嘅即係活動喺度舉行緊啦嚇，咁所以我都覺得係都可能都係好過唔做嘅嚇，而且都係第一次做啫，咁所以可能都好多嘅地方都要學習下啦嚇，先至可以慢慢咁改進咯。 咁、你有冇消費咧？ 我咪買咗少少嘢啦，因為嗰時已經食完飯，我又唔想再去食嗰啲小食啦、買咗少少即係食物可以拎翻屋企嗰啲 嚇。即係買咗啲即係手信啦，因為佢個市集都有一個懷舊即係主題啦。咁你買咩手信咧？ 嗰啲係好普通嘅啲手信嚟嘅啫。 好咁啊，消費嗰個金額介唔介意講下，即係多唔多 啊？幾十蚊咯。 即系都系少少消费咁样，即系支持一下咁样。咁头先你讲到个电力问题，因为琴日咧就呢一个夜繽紛开幕啦，咁就电力系一度有啲即系供应问题嘅，咁啊即系变咗有啲即系摊位就未博到电啦，咁有啲档主即系睇翻报道就可能佢哋想做一啲主食嘅，咁可能个电力就唔系咁够啦，一个。鑊數唔係咁大啦，咁所以又要可能需要有額外嘅電啦。咁其實今日咧，發展局就已經承諾就要喺即係今日即係夜繽紛即係開之前咧，佢應該要做好曬嗰個電力嘅供應嘅。咁啊，等到佢嗰個電力供應穩定啦，咁同埋安全啦，咁啊等啲檔主可以開檔啦，咁啊真係有個氣氛喺度。咁頭先你講到話現場有一啲即係燈牌，如果你話冇燈或者有啲照明冇燈，其實都幾影響個。感覺嘅，即係如果你話去行嗰陣，已經唔係好繽紛喎，咁個感覺嚇。咁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即係琴日就即係有啲檔主話，收到通知話，因為11國慶啊煙花，咁喺個人流管制，咁警方就會即係需要即係嗰個夜繽紛嗰、那個即係活動嘅時間咧，就有個變動嘅。啊，即係之前嘅説法就4:00，咁啊，即係下晝4:00就要停一停先咁樣。咁但係你如果你夜繽紛，咁你十一國慶其實都係一個好嘅日子啦。咁、所以今日咧，其實最新咧就發展局都通知翻，其實嗰個營業嘅即係嗰個活動時間咧都可以咧就有一個調節啦。 咁就其實嗰個時間就可以去到即係晏啲啦，即係佢可以去到下晝五點先停啦。咁、然之後啊，夜晚十點半可以開翻，咁、可以即係營業到係嗰個凌晨兩點鐘。咁、唔知檔主點睇啦？ 咁好啲啦， 係咪、即係好啲？唔係一陣你十一國慶就原本四點鐘就 即起碼你都食到嗰個煙花嗰度嗰個人潮啊嘛，係嘛？即係好多人會聚集喺嗰度。咁你前即係睇完煙花之後，你變咗可以都可以留低喺度可以消費咯。 係啦，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咁你琴晚有冇去過即係灣仔海濱嘅呢個夜繽紛咧？有冇去睇過呢個即係市集啊？有冇幫襯過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311-1872-3311同你傾下。咁如果你今日咧都準備去幫襯嘅話，或者去睇咧，都要歡迎打嚟同我哋傾下。如果你喺現場咧，都可以同我哋傾下嘅1872-3311-1872-3311。咁啊，我哋先同嘉賓傾下啦。咁啊，電話旁邊咧有海濱藝遊坊嘅檔主阿龐生，龐生你好。 系你好啊， 你好 啊，咁啊，可唔可以同你讲下而家嗰个即系呢个海滨个夜缤纷个而家啲电力供应如何？即系琴日就有啲状况啦。 琴日就有啲状况，咁今日都有啲开下停下啦，咁但系基本上我哋都正常嘅。 你哋够唔够啊？啲电？ 我哋而家够嘅，但系民宿有啲档都仲未打电话。 咁嗰个灯牌系咪着翻啊？即系门口入口嘅、 啊。我睇就未有啦。 未有啊？咁啊。 系啦，即系我见头顶嗰啲吊灯都仲系。 系咯，头顶嗰啲照明都系着唔到。 系啦系啦，我谂而家大会都主要供应咗俾个档口先，嗰啲其实。 系，你嗰档系卖乜嘢嘅？你嗰档系卖乜嘢嘅？ 我哋就卖烧卖啊、肠粉啊，然后猪脚姜啊，咁都系啲我哋自家嘅产品。 咁人流点啊？你觉得？ 人流今日都 OK 啊，都好营业好。 即系下昼开始已经有好多人啦，系嘛？ 我哋都啱啱嚟咗冇耐嘅。 哦， 而家现场都几多人咧？ 系。咁琴晚咧，琴晚去到夜晚十点几嘅时候，就系咪好翻啲啊？啲生意？ 你嗰个电话用 唔到？十点几嘅时候都其实十点几就变咗，其实人开始有啲疏落咯。咁就但系个电力都稳定嘅。 系。 咁啊，阿庞生，即系对于即系话嚟紧，即系嗰个十一國慶咧，嗰個活動時間有個即係新嘅彈性安排啦。咁你自己點睇？因為原先即係話，當日就四點鐘，下晝就要停啦咁樣。咁而家有個改動，你自己點睇咧？ 乜嘢？咁其實咁啱啊，對於我哋就影響不大，因為我嗰日本身都有啲另外嘅安排嘅。咁但係其他檔主可能就會覺得即係都真係其實佢個時間啱啱。正如大家所講，就係話喂，我諗住你一路睇煙花一路食嘢，梗係最好嘅啦。咁就有啲可惜咯，我覺得。 我想知道咧，啲檔主譬如話尋日咁樣，有好大部分嘅時間係唔係好夠電用啦，因此影響到即係佢啲生意啦。有啲可能又自己自資去搬多啲電翻嚟啊，有啲又可能原本想賣嘅嘢係即係賣唔到啦，譬如雪糕嗰啲可能要遲啲先有得賣啊咁樣。咁佢哋會唔會覺得自己係有啲無辜嘅一啲損失咧？你哋會覺得應該要點樣？會唔會諗住去申訴啊？點樣嘅？ 咁呢个都要睇下同大会倾下嘅，咁当然一定有影响啦，即係话本身諗住买咁多嘢，即係我自己都有个雪糕柜諗住攞过嚟，但係因为啲电力咁样都唔敢攞过嚟住啦，可能过多两日睇下个情况稳定啲先再攞过嚟啦。咁对生意一定有影响嘅。 阿庞生，即系如果以你嘅各档口嘅经营咧，你需要几多电力先叫够？因为我哋睇资料，即系琴日讲话啊，啲档主佢开档咧，佢哋得到嘅电力系大概1000瓦咁样啦。咁其实即系个说法系喂，可能连开个电磁炉都唔够。咁其实你个情况系点样咧？ 咁系基本每档得1000瓦嘅话，你电磁炉都唔够啦。咁要额外加咯。咁但系。咁嗰个加嘅都唔够嘅时候，咁即系俾唔到嘅时候，咁就真系开档都开唔到啦。 咁其实你会要多几多电啊？如果你仲要加多一个，即系可能一个迷你嘅雪柜啦，咁你会要多几多瓦电先够咧？ 咁雪柜相对就少啲嘅，即系你话肉比较耗电量多，都系啲电磁炉啊、蒸炉啊，或者甚至有啲烤炉啊，咁嗰啲可能讲千几火以上，甚至2000火以上嘅嗰啲会比较麻烦啲咧。 咁你哋覺得嗰啲遊客個反應點樣咧？即係嚟幫襯你哋嗰啲人，你覺得佢哋係咪喺度即係享受緊呢一個活動咧？ 都享受啊！我覺得我見到啲人嚟都買得幾開心啊！我覺得起碼。肯花钱都几好啊！大家 系嘛？系咪主要都系本地嘅人啦？抑或系都有啲游客喺度啊？ 都有啲系游客嘅，我见咁本地人都好多啊，都好多系我哋本地香港人。 系游客系内地嘅多啊，抑或都有啲外地嘅游客咧？ 我见两样都有啲，每样都有啲。 咁你见唔见到那个表演场地系有啲咩表演上演紧咧？ 那个我就未有时间睇啦，因为都真系几繁忙。 系你，但你听到噶系嘛？因为啲音乐都几大声。 听到我嗰边都稍微望到舞台嘅，但系就唔得闲。 哦，即系你都唔知道究竟佢有啲咩表演安排咗噶啦？ 嗬？未有睇到啊，咁但系我寻日就无人机嗰段时间都睇到啊。 是，但你今日就唔好再有无人机㗎啦。 咁另外庞生，因为其实有啲熟食档佢都会有啲可能会唔会有污水处理嗰个问题呀？ 盐费贵好多嘛， 好似话要自己处理啲污水喎，系咪呀你哋？ 係呀，咁呢个就其实比较奇怪嘅，因为佢大会冇㗎嘛，咁样就。 咁你哋点处理呢你自己？ 我哋問啲同事，我哋問啲當時嘅清潔人員，佢都話攞去廁所度啦，咁就所以都比較麻煩嘅呢樣嘢，所以我哋當口自己嘅選擇就係攞翻公司清潔。 咁啊係，咁即係如果你話啊，又要揾個同事，又要將啲污水又拎去附近啲洗手間，咁跟住又要攞翻嚟，咁其實都幾影響個運作，咁所以即係儲起嚟，然後就即係車翻公司再處理。 係啦， 呢樣嘢係咪你哋事前都知道係冇呢啲咁樣嘅污水處理㗎啦？ 佢大会有提及过嘅，但系我唔系几好清楚佢话即系啲污水有冇一个集中处理，但系佢系咪现场就冇咯？ 咁黄生嚟紧，你仲觉得即系现场仲有冇啲咩需要系即系喺嗰个即系设施上高有啲改善，令到你嚟紧嗰几日嗰个营运会更加好咧？ 我谂最紧要保持电力稳定供应啦，即系大家有电用先开到档噶嘛，咁就呢个系最重要 啦。系啊，庞生，如果即系再有其他嘅类似嘅一啲咁样嘅活动，你会唔会考虑再参加咧？ 都会睇情况嘅，因为都嘅。我哋嘅情況就即係我哋公司比較少啦，咁就都係要靠自己落埋場噶啦，咁就試下做完今次個經驗點先，因為我哋都係第一次嚟參加呢啲咁嘅展 覽。你覺得都有啲收益㗎係咪啊？你哋 有嘅，就算即係唔好講賺唔賺錢嗰度啦，咁就即係我哋攞個經驗啫嘛，即係其實我哋要少營賺少生意。 好 咁啊 ，OK。 庞生，咁多谢晒你嘅电话先，咁有多谢你电话。咁啊，阿庞生咧就系海滨艺游坊咧其中一档嘅档主嚟嘅。咁就我哋讲翻即系而家嗰个即系夜缤纷啦。咁其实嗰个开放嘅时间咧就讲紧日间咧就系、是、上昼就10点到下昼5点。 嗯。 咁啊，即系所以即系讲紧即系十一国庆嗰个安排啦。咁因为之前就讲啊，系原先系4点就要。完噶啦，咁但系而家就可以去到下昼嘅5点啦。咁但系即系入场嘅市民就要留意，因为到时下昼即系要喺5点前咧就要离开嗰个夜缤纷嗰个场地啦。因为国庆烟花即系警方人流管制啦。咁去到即系晚上嘅10点半咧，咁就可以入翻去夜缤纷嗰个场地啦。咁但系听众可能都要留意，如果你嗰晚即系谂住10点半入翻去嗰、那个或者去翻去嗰个夜缤纷度去睇嘢啊，或者去食嘢啊、消費啊，咁啊留意啊。咁其實最遲咧，嗰個離場嗰個時間咧，即係閉場時間咧，就係凌晨2点。咁當然確實嗰個閉場嘅時間咧，聽眾又留意，咁到時都要留意翻，即係專題網頁啊，即係大會嘅網頁嘅即係通知啦，咁樣。 嗯嗯。 咁啊，聽阿龐生講咧，似乎即係大會負責人方面咧，都聽到好多意見啦。咁亦都從善如流，改善咗嘅。譬如話，即係個電力供應啊，嚇，即係嗰個當然照明嘅都未有啦，嚇。咁啊，但係其他方面咧，都係即係要參考呢次嘅經驗啦，嚇。譬如話嗰個污水處理嗰度咧，真係我諗檔主嚟講都係一個幾唔方便嘅地方啦，嚇。因為尤其是你做小食啊嗰啲咧，我見到有好多係賣串燒啊嗰啲，即係我諗有好多係要洗嘅嘢嘅，嚇。咁變咗咧就你好難話成日拎住一桶桶嘅污水走去廁所倒咯，嚇。咁我覺得呢樣嘢真係要改善咯。 係啦，咁心機旁邊嘅聽眾，假如你去過呢一個夜繽紛，灣仔海旁呢一個夜繽紛，又或者係即係有咩意見嘅，歡迎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一下1872311 1872311。咁頭先阿龐生都講到一個問題咧，即係佢做呢個熟食檔，其實佢對個電力需求都有一定嘅。咁如果琴晚佢哋即係如果攞過1000瓦嘅即係電力供應，咁似乎就即係連開個電磁爐都未必夠電力啦。咁如果佢而家諗緊，可能想攞個雪櫃過去啊，幫手去 雪 櫃啲嘢啦。咁其實佢都要啲電噶嘛，咩額外電噶嘛。咁所以即係佢都希望啊，大會如果能夠喺電力供應上高咧，除咗穩定啊，有額外嘅即係電力供應咧，即係穩定好緊要啦。咁都幫到佢哋嗰個即係呢幾日夜市嗰個生意咯。 係啊，其實因為天氣熱咧，其實你去到嗰度都想飲啲凍嘢啊，即係食雪糕啊咁樣。琴晚我就揾唔到雪糕啦，因為可能真係即係雪糕櫃可能都真係要用多啲電嘅嚇。咁所以就呢方面係有啲失望啦，令我嚇。 咁啊，聽阿龐生講就現場嘅氣氛，即係佢自己覺得就似乎唔錯啦。咁啊，即係入場人士都好多啦，有遊客啦，咁有內地嘅，亦都有可能係海外啦，唔同嘅遊客咁，所以即係對佢嚟講，就似乎佢就幾開心啊。咁啊，心機旁邊聽眾啊，你又點睇咧？或者你有冇去過夜市咧？歡迎打電話同我哋傾下嘅1872311 1872311。咁我哋先聽咧，一節新聞先。 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李志堅、楊立門。 系啦，杨立门。新闻前头先我哋就倾紧香港首个海滨，湾仔嘅海滨市集啦。咁啊，海滨艺游坊， 艺游坊 系啦。咁啊。睇翻資料，其實佢哋嗰個活動時間就會係下晝嘅，即係三點去到凌晨十二點啦。咁除咗12日國慶煙花就有個特別安排啦。咁就上晝10點就最新係去到下晝嘅5點嘅。咁然之後夜晚10點半咧又可以入翻場咧，就去到即係暫時睇個時間就凌晨2點啦。因為到時究竟個閉場時間要睇翻即係大會嘅安排啦。咁留意翻個網頁嘅資訊啦。咁好啦，咁其實即係。听众都有意见啊，咁啊，所以听一听听众电话。咁啊，听众陈生你好， 系啊，杨立门，你喺政府部门做过啦，咁咧就今次甩楼咧，你系咪应该可以接受咧？即系我预咗政府甩楼噶啦，即系但系都估唔到咧冇水冇电嘅，即系水电搞到咁大镬嘅， 系啊， 即系佢即系呢啲系就系深思熟虑，我哋啲政府部门嗰啲高官。深思熟慮做出嚟嘅效果，仲有一樣嘢咧，唔撇除咗呢樣嘢之後咧，嗱，其實咧，琴日咧，我就睇電視咧，就好出色嘅，就嗰、那個無人機嗰啲表演，真係好靚嘅，好出色嘅。但就亦都係好失敗咩咧？就係佢冇話到俾人哋知，冇話俾全香港市民知，佢幾時表演？ 係咯， 冇啊，完全你知唔知啊？楊立門，你知唔知幾點會表演啊？唔知㗎。 唔知啊，係啊，我去到已經表演完。 即系陈生，你觉得即系嗰个宣传唔系几够系咪？即系喺即系呢一个 唔系几够，我好似直情系冇宣传啦，系咪啊？佢搞到甩，搞到几甩碌， 系啊！ 即系真系，你俾啲相反人哋嘅，即系一学眼，我见到嗰一位女士话啲儿子账全部系70%用得嘅， 系 即系你变咗你即系你系系唔需要俾租，但系问题就系、是。你係咪失咗個意義啊？仲有一個問題。 好，咁啊收到曬啊，陳生。咁啊，多謝你嘅電話先，係啦。咁啊，頭先啊，陳生講到即係話佢又覺得個活動就似乎個宣傳唔係幾夠啦。咁、即係例如啊，有無人機嘅表演，咁啊，究竟即係市民知唔知咧，或者遊客知唔知咧咁樣？咁另外頭先佢提到即係琴晚嘅電力嘅問題啦。咁 琴晚都有驳翻电嘅，咁一度系个电力嘅问题啦。咁另外发展局都同承办商都即系今日都会提供额外嘅电力啦，希望即系帮到即系档主能够可以咧即系运作到嘅。咁啊，所以同埋你要参加嗰个摊位，其实咧即系其实都需要有一定嘅成本嘅付出嘅。 系啊，我觉得政府的确都系要反思下呢样嘢吓，因为电力呢样嘢咧真系好基本嘅一个条件嚟噶。你做一个夜缤纷咧吓，即系如果你电力都唔足够咧，即系唔止对啲档主系唔公平，即系对即系想参与或者参嚟咗去玩嘅一啲观众咧，嗰啲市民咧都系好唔公平咯，我觉得 吓。好，咁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倾过。 记唔记得今日系咩日子啊？ 哈林食十年， 正系联合国嘅纪念日都超过200， 系为咗去巩固紧某一个特定群体嘅身份认同。 第一种全体参与就一定是制止， 通常这个行为是裂痕的开始， 灾难性的 有纪念日疲劳。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茶饭一家第27集，最爱是谁下， 连个银行户口都加埋佢个名，你而家成世积蓄就咁冇晒啦！你系咪蠢过只猪啊？ 我啊，连层楼都加咗佢个名。 咩话？你连层楼都加咗佢个名？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休息翻嚟咧，楊立梅，我哋又轉個話題啦，講一講一個調查咧，就關於賭博行為嘅研究嘅。 係。 咁啊，有組織啦，石安社會服務處就同香港理工大學嘅應用社會科學系咧，就今日就公布咗一個香港理財能力賭博行為研究。咁啊，佢哋又訪問咗，即係收到316份嘅問卷啦。咁其實個研究就舊年1月就進行，就到今年嘅2月。咁啊，訪問咗即係成功收到316份嘅問卷啦，咁亦都進行咗25場嘅深入訪談。咁如果睇翻個結果咧，主要去睇到就如果以一個評分係關於個理財能力啦，即係裏邊係講到係理財嘅知識啊、態度啊同埋行為啊。咁、那個問卷個調查結果就顯示，如果以20分做嗰個理財能力嘅滿分咧，咁受訪人士咧，咁多數佢哋嗰個分數咧，即係如果賭博人士啊，佢個得分係13.8，咁啊比起一般香港人咧，平均有14.8分嘅，即係呢個理財能力咧，去比較咧，就似乎賭博人士嗰個得分係低啲。咁啊個調查仲有個位嘅就係咧，講緊呢啲賭博人士佢嘅屋企人同埋伴侶嘅得分又如何咧？喺嗰個理財能力嘅評分就係14.4。咁其實都係比起平均14.8分嗰個分數係低，不過同嗰個賭博人士嘅受訪者比較咧，13.8分嗰個比較咧，咁又佢個家人同伴侶嘅得分又高啲喎。 係，我哋都想知道究竟點樣係去評分嘅咧，即係問佢咩問題去得知佢理財夠叻唔叻咧？咁呢個嗰陣我哋問一問，即係有關服務處嘅同事啦。不過即係如果你問我咧，即係如果真係喜歡賭博嘅人咧，肯定即係佢嘅理財能力都唔會高得去邊噶啦，因為即係真係好精明理財嘅人咧，都唔會立亂去賭博咯嚇。 係啦，咁所以對於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對於賭博人士嘅理財能力或者行為咧有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 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先同嘉賓傾下啦。咁啊，電話旁邊有石安社會服務處嘅鬱麗軒輔導中心主任同註冊輔導心理學家嚴婷玲。你好，严婷玲，你好。 Hello， 大家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系啊，咁我哋头先就讲到，即系你哋同理工大学就做咗一个，即系香港理财能力赌博行为研究啦。咁头先分数我哋讲咗一啲啦。咁其实你哋个研究方面咧，其实仲有啲咩结果系比较，即系特别系令到，即系我哋需要关注嘅咧？即系赌博人士嗰、那个，同埋伴侣之间嗰、那个，即系理财能力。 我哋見到即係賭博人士啦，咁整體嚟講，佢嗰個理財嘅能力咧，咁其實就比即係香港人嚟講啦，即係整體香港人嚟講咧，咁就叫做低分啲咁樣嘅。咁其實頭先大家都可能會想知多少少啊，所謂理財能力其實係啲乜嘢嘢嚟嘅咧？咁其實理財能力咧，咁喺我哋個研究入邊咧，咁我哋嗰個嘅即係問卷啦，咁其實就包咗三個部分嘅。咁啊，當中咧就包括理財知識啦、理財態度啦，同埋理財行為咁樣嘅。咁其實我哋見到整體嚟講咧，賭博人士咧嗰個嘅理財知識嗰度咧，其實都相對嚟講都係比較即係低分啲嘅。如果對比於整體嘅即係香港人嘅水平嘅嚟講，係啦。咁而佢哋嘅家屬咧嗰個理財知識咧都係對比翻，如果即係整體香港人嚟講咧，咁啊都係比較低啲嘅。咁但係有樣嘢好得意咧，就係我哋會見到咧嗰個即係賭博人士嘅家屬啊，佢哋咧嗰個理財嘅自律性咧，又相對咧係比較高分嘅喎。咁嗰個理財嗰個自律性其實就係講緊，即係最簡單咧，就係將啲錢嚇，即係會比較keep 得多啲，係啦，即係比較守財多啲。咁其實呢個位我哋自己喺中心嘅立場去睇翻咧，其實亦都睇得出一樣嘢，就係其實喺個家庭入邊啦嚇，譬如話喺一個家庭入邊，咁啊譬如話另一半或者入邊有家庭成員，其實佢比較上係即係賭得多錢嘅。咁其實某程度上，即係作為佢嘅家屬咧，咁其實都會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咧，都會變相係睇錢睇得緊啲。咁啊～睇得緊嘅意思就係佢都唔會咁亂使錢啦，亦都可能譬如話會唔會想攞啲錢嚟做一啲其他比較用其他嘅方法嘗試去理財咧？咁譬如話可能即係做一啲即係叫做相對穩陣嘅投資啊嗰啲咁樣。咁其實佢哋未必都即係未必有咁多呢個空間去做。咁佢哋變相可能好多時候都淨係 keep 住啲現金啊，或者將佢儲起嚟。咁、那個原因就係即係要睇下會唔會需要要第時有機會幫佢去還債咁樣嚇，幫嗰、那個即係賭博人士還債。咁但其實咁樣又某程度上咧，喺個心理嘅層面就係、是，咁嗰個賭嗰個人，佢可能都某程度上即係感受到，我屋企其實有人永遠可能都幫我墊底嘅喎，有啲咩事佢哋都已經好似儲咗筆，或者其實唔係特登為我儲嘅，不過佢哋已經知道可能有呢個可能性要幫我還錢啦。咁變相佢哋又可能即更加無形間其實係加強咗佢哋繼續賭錢呢樣嘢。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呢一個位其實可能真係要留意多少少，就係我哋去講理財嘅時候，咁好多時候我哋話理財就淨係可能係個人層面嘅嘢，咁但係其實如果家有賭徒嘅話，嗰個理財就似乎唔係淨得一個人講就算啦，其實真係要係大家攞出嚟傾，究竟大家點樣睇錢，點解而家會大家咁樣用錢，咁所以我哋就會好提倡一樣嘢，就係一個家庭共識理財咁樣。 嗯嗯，我想问一问咧，首先系点样界定咩叫赌博人士咧？吓、 哦， 系赌几多先至为之系叫赌博人士？以前我哋有个名词叫病态赌徒啦，吓、咁而家有个名词叫赌博失调啦。咁点样界定呢几个程度嘅咧？ 其实即系而家最新嘅学名啦，咁根据 DSM-5 啦，咁 DSM-5 其实系一本即系美国嘅我哋即系精神病学会嗰边佢哋用嘅一个诊断手册啦，咁我哋简称会叫 DSM-5 咁样。咁其实以前都曾经有个阶段系即系类似系叫做即系病态赌徒咁样嘅，或者叫做病态赌博。咁但系去到后期咧就改咗名啦，咁就叫做gambling disorder， 咁啊赌博失调咁样。咁所以其实而家正统我哋会叫做赌博失调咁样嘅。咁至于点样界定嗰个人系一个即系赌博即系赌博失调嘅状态咧？咁其实佢大约有九个唔同嘅即系标准咁样嘅。咁而喺呢九个标准入边啦，如果你系中到四个或以上吓，喺即系一年入边持续地出现喺个九个标准入边嘅其中四个或多过四个咧，咁其实都已经代表紧你有机会系有个赌博失调咁样嘅。咁其实嗰九个标准咁样，可能我笼统啲讲入边其中一啲比较典型啲，或者大家都会一听就应该知道嗰个人其实应该都赌到有啲失咗控。譬如话会有一个叫做即系每次可能去赌钱嘅时候，其实佢要加大个注码先会有嗰种快感啦吓。咁、一般人可能如果你真系叫做纯粹叫小赌怡情，其实未必需要去到呢个位噶嘛。咁如果你赌到失咗控，或者我哋话赌博失调，就会有呢一个症状出现啦。咁第二样嘢就系佢可能系就住佢赌钱呢样嘢咧，其实已经系开始要讲大话啦。 咁、哦、第三樣嘢咧，就係講緊佢其實有時賭錢咧，其實係為咗舒解一啲即係負面情緒咁樣嘅。咁、 嗯 啊、第四樣嘢咧，就係其實佢唔賭或者嘗試叫做減少啲去賭嘅時候咧，其實佢會即係覺得係好囉囉攣啊，好唔舒服咁樣嘅、哦嗯。第五就係其實嗰個賭博已經係會影響咗佢一啲日常生活上嘅嘢，譬如話佢份工啊、家庭關係啊咁樣嚇。咁、啊、亦都另外一樣嘢啦嚇，即係有啲就係、是。會講到就係其實佢其實嘗試過去停或者係去戒嘅，咁但係即係嘗試過好多次，咁都係反覆地唔成功咁樣。咁其實類似都仲有其他嘅標準， 係、 okay, 啦。 咁即係話你講嗰啲賭博人士就係頭先你已經中咗起碼四個㗎啦，係嘛？ 係啦，喺我哋即係嗰個研究入面咧，我哋最主要其實係即係揾翻我哋中心嘅一啲嘅服務使用者啦咁樣，咁、嗯、所以其實佢哋都有一啲狀況係即係相對係即係賭得比較嚴重啲咁樣，咁但係當然啦，係咪真係要中曬頭先我所講嘅嗰九項入面嗰啲中咗四項先叫做真係賭得好嚴重咧？其實有機會就係嗰個人其實中咗一兩項，其實嗰個賭博行為都已經係喺一個我哋話危機位嘅一個 at risk gambler 嚟嘅，係啦，咁。呢、这個都要提醒翻各位，即係唔係要中曬或者中四個先係一定先要關注自己嘅賭博行為咁樣咯。 咁、嚴小姐，因為我睇到嗰個調查咧個結果，其中一個即係。學歷咧，即係受訪者嘅學歷咧，過半數都係有一個大專學歷或以上。咁、其實呢度又有啲咩啟示？因為我見你哋個調查有做一啲深入訪談噶嘛，咁呢方面有啲咩嘅啟示？即係睇到啲賭博人士嗰、那個。心態或者行為啊，即係特徵。 我諗其實好多人可能會覺得即係賭博人士啦，或者真係叫做即係賭到失曬控嗰啲，可能大眾有機會會有一個觀感，就係覺得通常個學歷就未必好高嘅。咁但係其實睇翻喺我哋嗰、那個即係訪問入面或者個調查入面，其實即係都好多嗰個受訪者其實係個係有大學歷啦。咁但係其實可以去留意翻咧，就係其實所謂嘅理財能力，咁其實就包咗理財知識啦，理财态度同埋理财行为三个唔同嘅层面加埋一齐咧，先等于一个人嘅理财能力嘅。咁而理财知识其实我哋自己去即系睇翻嗰份问卷啦，我自己都有去做过啦。其实嗰个理财知识嘅部分已经系包含咗好多条题目，嗰啲题目咧全部都牵涉咧都系要计好多数下。譬如话佢会有啲问题系问你啊，你借咗咁多钱俾你个朋友，佢第二日咧又还翻咁多钱俾你，咁入边其实个朋友系俾咗几多钱利息俾你咧？咁其实理财知识单单呢个位置已经涉及咗即系好多计数啊，要几精打细算先会睇得出嗰、那个问题喺边嘅一啲题目嘅。咁系咪话有大学学历嘅人就一定喺呢啲位好出色咧？咁其实大学入边都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学科噶嘛。咁可能读某啲学科嘅人又本身喺呢一方面就未必咁敏感，咁所以亦都可能影响咗佢嗰个理财能力嗰方面。咁至於其實理財態度、理財行為，其實呢度已經牽涉咗一個人可能個情緒管理嚇。譬如話，其實喺理財態度上面，其中有啲問題，我哋會問就係、是、啊，你會唔會同意你傾向係專注於今日就少啲諗將來嘅嘢，咁其實呢度已經牽涉咗一個人會唔會可以管理到自己一啲衝動嘅情緒啊等等，咁其實呢啲嘢某程度上同個學歷又未必係話有直接嘅因果關係，咁所以其實我諗要去留意翻一樣嘢，大眾要去留意翻嘅就係千祈唔好以為嗰個人可能個學歷比較高，其實就可能啲機會去賭錢。第二樣嘢就係、是、反而我哋見到喺我哋中心嚟講咧，都多一啲即係高學歷人士去求助嘅，咁佢哋嗰啲職業可能甚至係啲專業人士嚟嘅添。但係佢哋可能會去即係從事啊，或者叫投入嘅一啲賭博項目咧，相對可能就未必係一啲好典型傳統嘅賭博項目啦。譬如話佢哋有啲可能係真係可能會玩一啲嘅手機貨金嘅遊戲啦嚇。咁呢啲其實可能我哋未必會覺得係一啲即係好賭博嚟。咁但其實已經有個賭博成分喺入面，咁所以其實亦都要留意翻，其實而家日常生活入面已經好有好多嘅嘢，其實係有個賭博元素喺入面咁樣。 你头先都提过有一个帮助呢啲人士戒赌嘅方法咧，就系以家庭或社群为本啦吓，即系帮佢哋即系建立一个合理嘅理财计划。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你点样去做呢样嘢？ 其实呢个咧，我哋最主要其实有几个层面去做嘅。第一，譬如话如果嗰个即系求助者啦，即系嗰个即系赌到而家都可能有啲状况嘅人，佢主动嚟揾我哋去求助嘅时候咧，咁如果我哋发现其实佢嗰个即系赌博 問題其中之一個根源的問題，可能是關於同屋企人之間嗰個金錢觀點樣睇錢呢一方面咧，大家其實係幾有分歧嘅話咧，喺呢個位咧，我哋亦都會邀請埋佢哋嘅家人上嚟咧，一齊去進行翻一個輔導嘅。咁因為其實有啲嘢確實係要大家係即係喺一個安全啦，一個安全嘅情況之下去講清楚，譬如話原來個家屬咧，佢一直都係咁樣睇錢呢樣嘢，佢覺得錢係應該咁樣使嘅。咁但原來一直都冇講出聲，因為就一直要幫對方去還債，或者根本要處理佢個賭博問題，所以都唔可以講出自己嘅心聲。咁喺呢個位，我哋會喺一個輔導嘅環境之下，都嘗試即係協調翻大家，可以將大家個金錢觀講出嚟，同埋協助大家去理解翻，咁點解佢會咁樣諗咧？點解其實佢儲咁多錢，其實係咪真係為你去？幫你去還債呢，其實佢會不會有啲補充？咁其實如果佢唔使幫你還債嘅話，其實佢儲咁多錢，佢會有啲乜嘢自己嘅嘢，佢都想用嗰啲錢去做呢？咁呢度我哋喺個個別嘅輔導入面，如果有需要，我哋會做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公眾教育。咁其實喺近即係呢一年啦，我哋都會幾投放得多一啲嘅資源啦，去做一啲第一親戚相關嘅教育。咁parenting 其實咁多年嚟都係會好多香港嘅父母都會好想知多啲啦，咁但系比較少咧，就係講緊點樣教啲家長同小朋友講錢呢樣嘢，點樣教啲家長去同小朋友由細到大去做一個理財方面嘅教育，即係唔係就咁同佢講話錢其實應該點樣使，反而亦都所謂嘅理財，亦都牽涉一個其實可唔可以管理到自己心理嘅一啲能力噶嘛？譬如話好衝動想有時有個衝動想買某樣嘢嘅時候，咁父母可以點樣教個小朋友去處理自己呢啲衝動咧？咁所以我哋都多咗做一啲親戚嘅教育，去教啲家長或者分享俾啲家長聽點樣教小朋友理財。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我哋喺呢段期間咧，咁都有一啲即係入校嘅一啲巡迴嘅drama 啦，一啲互動劇場，咁啊俾翻即係小朋友同埋佢哋嘅父母一齊去睇，咁都係有關一啲理財教育咁樣。咁所以我哋嘅方法就兩邊走咯，一啲就係即係個人層面啲嘅，一啲就係公眾層面啲嘅一啲服務咁樣。 Okay. 嗯，好，咁啊，多謝曬阿嚴小姐，多謝曬你嘅電話咁啊，阿嚴小姐咧係。旭麗軒輔導中心主任及註冊輔導心理學家，都睇到即係其實如果賭博人士，如果佢即係似乎調查又見到係嗰個理財能力比較即係低一啲啦，咁所以都係希望佢哋有需要求助嘅話，都需要下睇點樣去即係可能要戒賭啊，甚至乎可能要適當處理嗰個理財嘅方面咁，試過令到家庭關係會好啲。 冇錯，係啊，同埋我諗而家另外呢一調查都話係好多中學生、大學生都好多係即係參與賭博，咁所以呢樣嘢咧，整個社會都要關注嘅呢個問題。 咁所以社會組織都係諗緊，即係除咗話成年人，咁可能都需要咧係教下即係小朋友喺理財方面嘅知識。咁所以呢方面咧，我哋有機會咧再討論。咁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先。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五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出现并发症脑炎，其后死亡。她没有接种流感疫苗。卫生防护中心数据显示，过去四日录得四宗儿童流感相关严重并发症同一宗死亡个案，全部感染甲型 H3 流感，年龄介乎五至到十六岁。当中两人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私家诊所季节性流感疫苗资助计划今日起展开，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等官员联同医管局的高层接种疫苗。卢颂茂说，自三月解除口罩令之后，呼吸道的病毒仍然在社区引起感染，夏季流感高峰早前开始，分别有百多名成人和十个儿童重症，當中有死亡個案，多數都沒有打針，因此當局今年提早推出流感疫苗資助計劃。灣仔海濱市集海濱藝遊坊國慶日開放時間調整為日間朝早十點至下午五點，晚上開放時段為十點半去到最遲凌晨兩點。有檔主認為有助吸引市民觀賞煙花後到場消費，但亦都有檔主話安排超出預算， 考慮會唔會喺晚間時段營業。有攤檔話下午仍然未有足夠電力，批評大會欠缺組織協調。發展局就話，聯同政府承辦商在場地增加電力供應裝置，確保熟食區和每個攤檔的電源充足穩定，又說聯辦機構不會就額外電力供應收取費用。一名21歲男子2019年在荃灣涉嫌參與暴動期間中槍，之後被控暴動罪，獲法庭保釋之後棄保潛逃，警方去年拘捕他。被告今日在法庭承認暴動，並且與另外三名男子承認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案件由區域法院移師西九龍裁判法院審理。案情透露，被告在協助下到不同地方匿藏，去年計劃坐船潛逃台灣時候被捕，他警戒之下表示被人主動接觸並遊說潛逃，曾經被安排向美國領事館尋求庇護。案情指2019年10月1日下午，大約200名示威者聚集在荃灣海霸街一帶，向警方掟汽油彈和磚頭等，有警員目睹同袍遇襲，於是擎槍警告，被告用棒狀物打向擎槍警員前臂，警員開槍射中被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较早前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较为车多。咁而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往观塘方向，近住北港街嘅交通意外咧，亦都已经清理好，车龙系去到加士居道天桥近住伊利沙伯医院。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车龙到中环。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落山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影月台，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到北角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较为车多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宏天广场。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往西环方向近林士街停车场较为繁忙，车龙去到大会堂。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较为车多，而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往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去到德宝花园，而龙翔道去观塘道的方向车龙去到龙盘苑，还有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新墟较为车多，龙尾到兆麟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去到龙日村。另外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工程，将军澳嘅将南公路咧系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十点至到听朝嘅清晨六点，将南公路西行通往将南公路北行嘅支路咧将会临时封闭。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板送咗啲月饼俾我哋，一人一盒。佢话估到就有份。 好嘢，呢盒系斑斓月饼，我叫兰子一定系送俾我噶啦。 呢盒系榴莲月饼，一定系俾榴莲噶啦。 呢、這个咧奶皇流心啊 ，Ada， 你做事又流心又用心，一定系送俾你啦。 冰皮月饼系阿彪出谜题时候够晒酷，冰皮系俾你嘅。 得翻一盒，唔够俾超人同桂林、啊。 我明啦，呢盒系双黄月饼，佢哋平时成日唱双黄，双黄莲蓉系送俾佢哋嘅。 开心日报祝大家花好月圆， 中秋节快乐！ 全港六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运作，绿竹盒嚟啦！你睇，巨流通风同自然采光呢啲绿建设计，令我哋可以享受健康舒适嘅环境，更可以高效运用资源。绿色建筑对环境友善。仲有更多创新元素等你去发掘。9月23至29号，香港绿色建筑周，大家一起集合绿建能量，向2050碳中和进发。 国剧830，袁伟大院， 胡歌、吴越、刘涛、领衔主演。 故事讲述胡晓歌同佢喺新旧院委大院里先后两任同事们，喺新时代之大趋势、大变革底下，顺势而为，一路而行，艰苦奋斗，中横上下实现理想嘅故事。 国剧830院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杨立门。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杨立门，呢一节我哋转个话题啦，倾一倾玫瑰岗学校。停办中学部究竟啊个发展系点？咁其实呢个话题我哋之前节目都有倾过嘅。咁因为即系创校超过60年嘅玫瑰岗学校咧，咁佢嚟紧就宣布咗，即系早前宣布咗咧，中学部咧喺即系3个学年之后咧就会停办嘅。咁就会由香港杜尔顿学校，即系另一间私立嘅，即系做国际学校嘅团体咧，佢就会即系接办，包括系由幼稚园、小学啦，咁去到中学咧都会由即系杜尔顿学校咧就系接办嘅，咁即系事件当然会即系好影响到即系其实今年入去读中一嘅学生啦，因为佢出年就停收中一啦，咁而家读紧中一嗰啲即系3个学年之后，即系去到中三咧，其实佢就需要转校嘅，咁所以对于家长嚟讲，其实佢都会好忧虑啊，咁点咧？细蚊仔读到即系中三，即系今年读中一啊，原来3个学年之后佢就要转校啦，可能转到另一啲学校，咁点算呢？咁同埋之前即系有家长啦，或者系家长教师会嘅即系成员咧，都觉得啊，校方似乎办学团体即系喺即系同家长方面沟通，似乎好似唔系好足够啦。咁事件最新发展就系上个星期五咧，咁就家长教师会就参与咗办学团体，即系佢哋成立咗一个即系过渡嘅委员会嘅，咁啊就邀请咗家校教师会咧，即系家长教师会就去出席个会议，就倾啊究竟个过渡安排点样咧？究竟即系啲学生点样咧？咁所以就呢一个系我哋今日即系都关注，究竟啊啲家长即系知唔知呢件事啦？咁究竟有冇发表意见啦？或者出席过即系过渡委员会嘅会议嘅家长啊？究竟佢又点样睇？即系而家啲即系过渡方案咧？咁所以心机旁边嘅听众，假如你系玫瑰岗学校嘅家长啊，想发表意见或者系对于事件有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你倾下嘅。咁我哋听一听嘉宾电话。 好啊。 咁啊，电话旁边咧有玫瑰岗中学嘅家长阿李太，李太你好。 你好， 你好，咁我知道咧，你就有去出席嗰、那个即系、就是、过渡委员会个会议啦。咁其实我都想即系问一下啊，其实你是怎样会知道有这个会议，同埋点解你可以出席到嘅咧？ 是我哋嘅会长通知我嘅， 即系家长教师会通知你嘅。 系啊，会长加教师会通知我哋嘅。 系咁啊，阿李太，咁你嗰日入到即系去到个会议啦，咁其实参与会议嘅有啲咩嘅即系团体，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哦，校长啦，老师代表啦，家长代表啦，校友会啦，跟住就系办学团体。 嗯， 咁其實喺個會議上高，其實大家即係傾咗一啲乜嘢嘅即係方案，即係喺過渡嘅方案上高，即係有冇回應翻？即係因為之前家長教師會都講啊，其中一啲方案就好希望即係可以係俾啲學即係啲學生可以即係讀曬成個中學嘅課程啦。咁但係似乎就之前就辦學團體就話依呢一個可能性應該就冇嘅。咁其實嗰日有冇傾過呢啲問題或者個狀況係點樣咧？ 所以我直接啲講啦，因為我真係唔想再浪費時間。 嗯， 哎呀，我覺得呢場會議咧，我哋係完全不公平對話嘅。 嗯，點解咧？ 係啊，因為我哋只能服從指令咯。 嗯， 其實嗱，辦學團體咧就好清晰我哋玫瑰崗中學全體師生、家長、校友嘅要求嘅。 嗯， 我哋得兩點。第一点呢，我哋希望玫瑰岗继续办学继续存在。第二点，嗯，就是玫瑰岗的现在在就读的学生应该得到相应的教学待遇，由中一至到中六原校原址完成他的课程。就是这两点，但是他是完全不忽视了我们这两点，完全是就要我们听他的三点。 嗯 嗯嗯。啊，完全，嗯嗯， 即系佢哋嗰几个选择咧，同你哋嗰个选择咧，根本都相差好远，系嘛？即系似乎都冇中间落墨嘅余地，系咪？ 系咯，系咯，我哋去到就听佢提出啊三点方案啦。 咁阿李太，因为你又点睇？因为嗱，而家三点方案，如果我睇翻资料咧，即系方案一咧叫做咁，就系全校十八班就转去即系天主教，即系另一间天主教嘅中学啦。呢个系第一个方案。呢个方案你即系接唔接受咧？或者你点睇咧？作为家长， 我当时已经提出质疑嘅咧，但系咧就系，是因为佢就叫我听埋我先咁， 嗯， 咁我一听咁咧，我觉得好唔切合实际咯，即系乍耳听唔切合实际咯， 嗯， 点解唔切合实际咧？因为咧你我哋玫瑰岗中学咧就系，是校长就一个好好嘅带领者。咁你咁样入咗去嘅时候，校长点呢？两个校长啊，我哋都有提过系咪两个校长啊？咁佢就冇笑一笑咯。咁，咁我哋真系，我哋而家信嘅就系，我信我哋嘅校长领导得我哋好好咯。因为我仔中三啦嘛，即系我喺嗰度咧已经第三年啦。我睇住校长老师系好努力咁去为啲学生，因为好老实，玫瑰岗嘅学生。真系唔系尖端嘅学生，系真系要好有耐性，即系去引导佢哋学习。 嗯，咁啊，你睇嚟，因为其实嗰度委员会提出另一个方案，就系话未来三个学年咧，中三个学生就即系分批转过另一间天主教中学啦。咁呢方面你又接受？因为你仔仔又系中三， 系同一个， 即系同一间。 嗯， 系。其实咧。換湯不換藥，第一條同第二條咧，係基本上就係我嘅理解係退而求次啊。因為一開始就係話全校師生一齊搬過去，佢話唔得咧，就係正中三三個班搬過去，第二個方案。咁係啦，咁我個地就話，哇，嗰間學校咧得十二家啊個班，會唔會我哋今年過去，明年咧又面對發酵啊！咁我哋咪對學生二次傷害？咁我哋都有提出呢個質疑嘅。咁，當然就係一笑而知咯。 咁你哋有冇即係同教育局嗰度即係反映？你哋都好似同教育局傾過咯，但係局長似乎 冇，我未見過教育局， okay， 真係完全未接觸過教育局，教育局完全未接觸過我哋，即係 佢都冇接觸 過你哋。其他我唔知，但係照我哋主席講，家長會咧真係冇接觸即係。教育局冇接觸我哋家長會， 即係你都冇要求教育局去介入呢件事嚇。 我哋非常熱切盼望去要求，但係何妨咧？即係我覺得好奇怪一樣嘢，你教育局係管教育噶嘛，咁教育出現問題，點解你避而不談咧？ 咁你睇今日第三個方案咧，即係過渡委員會即係傾嘅第三個提出嘅第三個方案，你又點睇咧？即係接唔接受咧？ 如果接受咗嘅，已经唔需要讲啦。第三个方案系维持原判，维持原先嘅。咁即系 已經佢而家都叫做叫肯同我哋傾下啦，都叫做私底下肯同我哋傾下啦，係咪啊？都叫話啊，彈幾個方案俾你考慮啦，都叫做做啲嘢啦，係咪啊？咁第三個方案就唔使做啊。但係佢點解我話真係不公平嘅對話咧？佢係希望我哋接受佢嘅方案。 嗯， 係啊。跟住咧，佢就話我哋話下次約見嘅時間咁。咁佢話如果你唔接受呢個方案嘅話，我當都冇乜必要再傾啦。如果我哋再傾嘅話咧，就係我哋跟進呢個方案啫，先正得先正即係跟進呢個方案咁。咁所以我哋聽完之後咧，我哋都无言以对咯。 咁如果真系倾唔掂啦吓，咁教育局亦都唔会去插只手埋嚟干涉啦。因为从即系政府个角度，可能就觉得咁你办学团体，因为佢又收唔够生咁样，咁佢要 我唔收就唔收唔够生。我哋可以，我哋一定要系澄清呢样嘢。我哋学校系21个班，教育局要求是13、12以上。 咁 我哋已经符合要求㗎啦。加上我哋今年呢真係见咗曙光。我哋每一班好多插班生。即係我仔呢已经係由11个人已经去到23个。即係今年一开学已经 double 上咗啦。 明白嘅，李太。咁嗱，因為而家個即係過渡委員會提出嘅方案啦，咁其實之前家長教師會都有提過話啊，點樣可以令到即係所有家長都能夠可以即係有個參與個諮詢啦。咁但係其實實際上係咪能夠真係可以聯絡曬所有家長去就住而家過渡委員會提出個方案去表態呢？ 咁你嗰個過渡委員會連我哋即係家長會呢幾即係家長會呢兩呢即係呢幾呢少部分，都未嘅，即係都唔同我哋嘅傾，即係咁我哋點去同其他家長？因為其他家長真係要開工㗎，唔係個個人真係手停口停㗎，而家個環境又唔係咁好，所以我哋呢啲可以出得嚟去做呢樣嘢，我哋希望我哋盡量真係有結果，真係俾到希望佢哋，我哋先想同佢哋嘅講啊，因為佢哋真係好慘噶，個個都要做嘢，唔係話啊個個都好得閒去關注，真係你要知道養兒育女係我哋做父母係好辛苦噶。 李太啊，我都想問一問，如果真係大家唔能夠達成到任何共識嘅話，佢哋都一意孤行啦，即係辦學團體。咁你哋其實有冇打算下一步嘅行動係乜嘢？ 冇噶，我哋呢啲蟻民可以做到乜嘢呢？我只能話咧，強權之下冇得選擇，我只係聽命運安排咯。係啊，再唔係咧就係問蒼天咯，究竟有冇公理咯？系啊，到去到完全冇办法嘅时候，我哋呢啲蚁民啊，只能系听天意咯。 今日你睇，因为你仔仔就中三啦，咁其实即系出年就要升中四，就开始面对选科嘅问题咧。咁头先即系你都提到话，有啲家长佢都担心啊，究竟即系读上去高中啦，咁好多即系其他学校嘅发展可能都会有状况。咁你自己有冇呢个担心？你又自己点样为仔仔即系做一个安排咧？ 我又知道嗰一刻我已经失联到今时今日。我即系点啊？我系因为我好老实，玫瑰岗中学有一样好嘅就系佢有一个语言环境，就系入到去个个小朋友系讲英文，即系佢哋有一个环境俾佢学英文。咁我仔出入咗去嘅时候咧，系真系完全唔识英文，到而家咧识得少少嘅英文啦，又唔系好多，可以即系基本都沟通肯去讲啦。咁突然之间佢转变个环境，有冇俾佢咁嘅语言环境佢？咁呢三年系咪白费咧？即系我呢样嘢，我系真系好，我系即系讲起上嚟，我系惊啊！我直情系惊啊！我唔系咩？因为我哋真系花咗好多心机落去，因为我仔入去系唔得，学校老师同我哋做咗好多方法，帮佢教英文，俾晒英文笔， 就有留堂，專登留堂去輔導佢。 嗯， 咁我哋兩即係我哋配合得好好啊，做到好多嘢。但係而家一位即係為咗你呢個決定，我哋嘅三年嘅功夫就要犧牲啦。所以嗰種擔憂，我唔識講話，我有幾擔憂，我唔知點講咯。即係其實我就係真係。而家我兩隻手都震啦，一講起呢啲嘢，你話呢個擔憂係啊，呢個係最緊要啦，因為佢培養咗佢學習嘅興趣，突然之間要佢轉變到去另一間陌生同學仔又唔識，佢要重新嚟過嚇、老師可唔可以有咁嘅耐性去輔導佢咧？ 理解嘅咁啊。明白嘅，你睇收到咁啊，所以都希望即系家長教師會即系同校方嗰、那個即系下一輪嘅商都可以有多一啲嘅進展啦。咁啊，都明白你嘅情況同感受嘅。咁啊，多謝曬你睇嘅電話。咁啊，所以阿李愛文，咁其實而家玫瑰崗即係如果作為家長，其實真係聽到阿李太個情緒都係即係其實真係好擔憂。 係啊， 係咪？因為過去幾年 即係唔知個仔會唔會適應得到嚇，即係新嘅環境啊嘛。 係啊，咁所以究竟點算咧？咁樣樣咁我哋又同另一位嘉賓又傾一傾。咁啊，電話旁邊咧有玫瑰崗中學校友阿徐區爾華女士，徐德啊，徐歐爾華啊，徐太你好， 係。 Hello， 大家好。 咁其实即系你都系玫瑰岗嘅校友啦。咁其实我哋先讲下，睇下而家即系学校办学团体即系嗰个过渡委员会嘅而家呢个安排啦。咁即系如果你就咁睇翻，即系话听翻头先阿李太，即系作为都系家长有份出席嗰个过渡委员会，佢都好有担忧啦。咁你觉得其实办学团体呢方面嘅处理，咁其实即系点样做咧？即系个处理手法点样可以令到即系家长会觉得即系安心啲个情绪，或者佢嘅即系细蚊仔啊，唔会有太大嘅即系情绪个波动咧？ 系咁啊首先咧就都要同大家分享翻嘅，因为咧嗰、那个唔系嗰个过渡委员会提出嚟个方案嚟，其实系校方喺个过渡委员会入边话俾我哋听，而家有呢一啲嘅方案咁样样。咁头先我都听到李太真系好担心佢仔仔，其实我哋同佢一样嘅，我哋由即系、就是、我哋校友啦，我哋唔系啊而家喺度读紧书嘅。學生或者是他們的老師，那我們其實在這件事發生了之後呢，我們是將小朋友那個學習呢，我們是擺到第一位的，我們是最關心這件事。所以呢當我們聽到說在那個過渡委員會裡面，學校是有一個這樣的方案，是比原本那個是好一些的，應該原本就是說在回原本那裡三年之後就全部人要轉校了咁樣。咁而家新呢個方案咧，就係、是、全部嘅師生都一齊轉去一個新嘅校舍嗰度去上課。咁其實頭先聽到你睇有啲擔心，譬如話個語境就係、是、由嗰、那個唔適應英文嘅教學，到後來咧做咗好多嘢適應咗啦。正正我哋都係問學校呢樣嘢，你而家揾俾我哋嘅師弟師妹嘅呢一間校係唔係都能夠提供到相類似嘅環境俾佢咧？即係雖然係即係啲同學可能一齊過去，啲老師一齊過去，咁嗰邊係咪差唔多咧？咁我哋一初步了解咧，就係嘅。本來嗰間學校嘅學習嘅情況，啲同學嗰個組成或者佢哋嘅課程啊，都係咧同玫瑰崗係差唔多嘅。咁其實我哋覺得，如果係有咁樣嘅環境咧，都值得我哋探討落去嘅。咁不過即係當然啦，父母會愛子心切，有陣時即係真係太過擔心，都會即係話嗰個情緒都會好大。不過我哋都係都想同家長們講，就係我哋不如一齊先去了解呢間校先，係咪真？唔 OK， 唔 OK 嘅話，其實我哋校友都唔 OK 嘅。其實我哋喺會上面，我哋都有同佢哋講，就話我哋接受學校呢個方案嘅先決條件咧，就係我哋要見到我哋嘅家長嘅同學弟學妹啦，同埋我哋老師都接受呢個方案，咁我哋係可以支持。咁所以我諗可以即係大家先唔好咁快擔心住，真係去了解一下呢間校先。譬如話初步嚇我哋所知道嘅呢間校原來咧，佢喺做嗰個非華語嘅中文課程係好出 色嘅、哦。咁點解佢有一個咁出色嘅非華語嘅中文課程呢？咁、哦、原來就因為佢好多學生都係好似我哋會講嘅同學咁樣，係啦，佢英文係比較強嘅，咁都說明咗啊有一定嘅合適程度嘅噃咁樣。咁呢個就係即係我哋而家個態度，因為如果冇更加好嘅方案嘅時候，而呢一個比起之前嗰個好嘅，咁我哋會覺得不如把握住先啦，即係暫時啊聽住先睇住先，去了解多一步先咁樣。 即係話如果你哋了解過之後都覺得呢、這、一個另外嗰所嘅中學都可以接受嘅，咁你哋係咪都會幫手去將呢個方案係推銷俾即係好似李太呢種咁樣嘅家長呢？ 我哋我諗我哋救生個角色就唔係負責推銷， 係啊，即係推介或者你支持 咯。我哋冇咁嘅責任去，因為坦白講，我哋係好嬲嘅， 係 即係我哋作為校友係好嬲嘅，因為即係成件事嚟得好突然，亦都好冇呢個準備啊。 唔係，我都想問你啊，因為你都係教育界啦，咁你有冇任何同情啊？即係對個佢係咪有啲苦衷係即係唔敢做唔得嘅咧？即系佢一定要系去关闭间学校嘅话，系咪咁咧？ 我觉得关闭学校，我理解，因为即系过去咁多年都见到学校一路出现好多困难，亦都睇到神父佢哋真系出好多问题嘅时候，佢哋真系佢哋自己觉得有心无力啦。其实我哋都成日帮佢哋嘅，都希望即系可以帮得到嘅。咁但系当佢哋真系话佢哋冇人啊，可以喺教会度派过嚟去睇间校嘅时候，咁你不如即系交俾即系有能力嘅人去做。我觉得呢个无可厚非嘅。咁当然我哋觉得牺牲咗中学部呢个系我哋非常之觉得唔理想。如果神父早啲出声，或者甚至乎我哋校友可以帮手咧，我哋如果早啲知道嘅时候，我哋一定唔会俾件事。咁样去发生，即系毫无准备咁样就宣布出嚟，即系我谂，我呢个系好难去体谅同埋原谅佢哋咁草率去做呢件事嘅。因为停办我哋理解，但系处理中学部嗰个情况系绝对非常之唔理想。 咁徐太，因为你都系过渡委员会嘅成员之一啦，咁而家其实因为事件都牵涉好多家长噶嘛，咁其实头先李太系其中一个家长啦，咁要同所有家长去讲呢件事，其实都唔系容易。點樣去同校即係點樣去做咧？即係去同校同其他家長講，即係全部家長其實都唔少人噶嘛。咁點算咧？呢度 係我哋其實都睇到學校嗰、那個諮詢嘅過程咧，即係都係諗得唔夠仔細嘅。即係因為最初嘅時候佢哋就諗住啊喺個道委員會入邊有家長代表咁 OK 啦。但係其實我諗漏咗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家長裏邊都好多嘅家庭。有好多唔同嘅需要，有唔同嘅担忧，你点样叫到一个代表可以代表晒所有家长话到俾你听，佢哋系咪可以接纳到呢个方案呢？所以亦都难怪，即系家长觉得哇，喺唔清唔楚嘅情况之下，你系咪而家要我做决定？咁系会有啲唔舒服嘅地方嘅。咁其实学校真系应该系好好地将呢啲方案咧，系用一个合适嘅渠道去让家长。更加清楚咁掌握多啲嘅資訊，而唔係單單係透過佢哋嗰個代表去知道啦。咁其次就係話 ，OK， 啲家長佢哋聽完呢啲方案之後，佢有咩擔心啊？佢比較相對嚟講係接受邊一個方案多啲啊？或者佢有啲咩意見嘅提出啊？學校係應該廣泛去收集呢啲意見嘅，咁可以透過問卷啦、啊，可以透過一啲嘅聚焦小組啦、啊、等等，其實都好多嘢可以做嘅。咁所以當我哋知道家長有一啲咁樣嘅想法嘅，我哋都系即刻咧，都系向学校反映，就系敦促佢哋都啊，请你真系认真同你嘅持份者去沟通啦，好好地同啲老师去沟通啦，俾多啲资料大家啦，俾多啲资料家长啦，深入去了解一下家长嘅诉求啦。我谂任何一个人啊，听到家长咁伤心嘅时候，你系 收到晒嘅， 收到。 徐太，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就倾到呢度，有机会我哋再倾过。咁啊，徐欧尔华。